同光州市大約2100户停電，當局展開設施修復工作。巴威又嚴重影響南韓的海陸空交通，全羅南道54條客輪航線停運，光州、武安、麗水機場的航班被迫取消，部分地區的鐵路運輸受到影響。氣象廳說，中部地區上週將會逐漸脫離巴威的影響。內地中央氣象台就預測，巴威今早在北韓平安北道至到遼寧東港市一帶沿海登陸，並穿過東北三省，黑龍江和哈爾濱等地會有暴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0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0.55元，升1.39元；阿里巴巴282.2元，升1.8元。腾讯控股550.5元，跌1元；美团点评266.6元，升7.4元；美兰空港45元，跌2.2元；中芯国际24.4元，跌5.5元；盈富基金25.98元，系跌0.14元；药明生物196元，升7.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37，瑞士法郎8.532，澳元5.607，加元5.894，新西兰元5.141，欧元9.1702。每百日元对港元7.3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1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76美元，卖出1,9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啦，牛池湾泽山道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就系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牛池湾泽山道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出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正常的，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面危机四伏，入弯之前记得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

易老师找你啊？ 是啊，易老师通过我们风骚的面书跟我打招呼啊。 还跟他说啊，你当年没有交功课不该交回啊。 他没有说这一句，我小时候很乖的。 当年很想吸你黑猪仔，是你每一次吸你的时候你都哭， 你知不知 道我都忍不住。 他实在太夸张了，他不只是找到易老师。 是啊， 即不是只是文字上找到他。 因为呢我都会，即我跟易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即刻口头上相应了，即起码我有读过那间幼稚园，他有 教 过那间幼稚园。 未先，而家咧，即系嗱，我哋冇理由唔高度戒备一阵下嘅。 咩啊？ 即系惊唔惊认错人？ 系 唔使惊，因为佢攞咗一个好好嘅证明出嚟， 系嘛？ 因为咧，因为系我问咗个问题，我就话，其实但系咧，老师你教咁多嘅同学仔，可能 你 都唔认 得 我系边个啦，咁样。 咁问题系老师个名系嗰个名噶嘛？ 唔系，但系佢咪讲紧咯，系佢唔认得我咯，大佬。 系 啊， 桂花 田， 你系好远，唔系你唔好怪佢，佢对学校童年同埋老师嗰啲，佢冇记忆嘅。 系啦，咁我自己都有呢个担心啊，即系老师你应该唔认得我噶啦。跟住老师就喺晏昼嘅时候同我讲咗，佢系话。我今晚试下翻屋企揾张相，睇下你系咪呢一个同学仔啊咁样。 而佢就翻屋企揾咗一张当年黄耀祖濑过尿嗰条裤，张相拎翻出嚟， 系 你啦。 佢仲 keep 住，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好咁样。唔系，佢系 我见到我见到嗰张相。 系啊， 佢就真系揾翻咗一张相，跟住佢今朝早同我讲，佢就话：哦，老师，点解你仲会 keep 住呢张相？话其实。佢真係會 keep 住學生嘅相都唔多， 真係仲要獨照嚟嘅。我想話， 阿田你一定會好唔開心。你琴日未話生日會咧，你連大髀太重都冇得坐嘅。 好唔舒服啊！ 易老师系抱住咗高班嗰阵时，我影咗呢一张相，而我老师仲 keep 住呢张相，佢 send 翻俾我，但系搞笑嘅，我见到自己个嗱，我认到易老师个样，因为嗰个诶画面好深啊， 系， 但我唔系好肯定嗰个系咪我，我 系 认唔到自己个样， 点会记唔到自己噶？ 因为唔好意思啊！ 咦，阿天，你今日四年级噶咯？ 你真系好唔中意我喎、啊！ 佢又唔中意你老师啦，又唔中意你啦。 我明明 咁 知同你讲，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噶！你竟然咁样对 我， 我 哋明明喺咪后都互相恭喜噶。哎呀，你真系扮唔到嘢噶，真系。 但系因为咧呢、這个样同我平时即系喺我记忆里面咧，易老师个样冇变，都系咁靓嘅。但系我自己，我觉得嗰日我有啲浮肿嘅，浮肿到自己有少少浮尸嘅感觉。 你靓仔嚟嘅就浮咩肿啫？嗰啲叫 baby fat 啊！ 可能系啦，同埋好白啊！我好耐冇见过自己咁白。 呢个真，呢个真。 兜风耳嘅呢个系咪真系你嚟？ 咩？边个只手咁耳啊？ 唔系兜风耳啊！ 我系兜风耳噶，不过大大下冇咁兜咋。 嗱， 真嘅真嘅，你 咁我问下你啦，喺呢个情况之下，拎住呢张相嘅黄耀祖，请问佢系用咩嘅方法系可以求证到相中人系自己啊？ 问佢阿妈咯， 冇错， 我真系有 send 张呢张相问我阿爸我阿妈，我即刻要揾翻个 message 出嚟，睇下我阿爸我阿妈点答我。 唔系啊，得啊，早早啊，你咁你都有细个嘅相噶嘛？ 我有好多啊，唔系， 系咯， 因为唔喺我自己屋企。 但你冇见过自己细个个样？ 我有啊， 你咁唔愿意接受童年嘅你嘅咩？ 我都话我呢个样有啲浮肿，同埋可能太白。 我好记得 自 己细个个样噶，都系唔同噶。你知唔知我细个个样咧，又圆咕碌咧，肥噶，同而家完全系冇一忽咧， 即 系 你大个咗先开始病同瘦嘅。 系啊。同埋以前系冇咁靓咯。 我问咗我爸我妈之后咧，我爸我妈咧就话： 点答你啊？ 全对系你读幼稚园嗰阵时个老师同你影啊咁。 我想话你幼稚园嗰阵时咧，原来你已经咁有呢一个嗰啲叫做时装精咁样噶咯。 点解？ 你 着校服啫， 你着住都校服，直情系嗰啲 baby 嗰啲嚟噶。 诶，又系。同埋我细个嗰阵时个肚腩好圆啊，你见唔见到啊？ 同埋人哋抱住你，你错噶，你耷低耷低下爬。 系一来错啦，同埋二来有姿势 pose 噶。 系啊。 你啲咧 model 小童骨架嘅血 音都走埋你真系， 系啊！你真系 辛苦晒易老师啊！咁都抱住你， 唔系，我觉得真系真系老师咧好有心啊！嗱，佢有保留一张独照， 佢仲要揾到， 系 啊！同埋我 咁多年， 好有心真系。 我都有同老师讲，我话咧，等我有时间咧，我翻大埔老家嗰度咧，我应该。我都幾肯定，因為我所有舊相我都 老師 仲 冇喺度做啦，冇做啦，係咪應該？ 冇噶啦，我未問到呢度， 啊、 我有問到即係老師你最近安好嘛？即係生活愉快嘛？咁樣係咪一切都順利嘅咁樣？但你諗下。其实呢一张相都三十几年前啦， 系咯 大家利是咁样，我估老师应该都系即系退休享受生活嘅年龄啦，咁样，所以咧有呢一个嘅经验咧，即系 我真係好感激，因為其實唔係老師直接聽到個我哋琴日嘅節目， 係通過你個同學， 係有朋友，係有朋友聽到，跟住咧就話咗俾，可能呢一個主持啊，黃耀祖啊，佢揾緊嘅係你啊咁樣。 係啊，你知唔知網上面我哋已經將呢張相咧，我哋就將佢美化完之後咧，主要係美化黃耀祖啫。 其實冇美化我哋個樣嘅，不過我都保障翻老師，我遮住咗老師嘅樣。係 啦，俾咗個心心佢，咁我哋擺上我哋風騷個 page 度啦，好多朋友已經有回應咧。譬如媽媽娘咧，好明顯就係走桂花田路線噶。阿祖話你勁多頭髮，好可愛啊！ 其實勁多頭髮唔一定，算啦，我都講嗰陣時真係好茂盛啊！ 佢仲 有後邊嗰句嘅， 嚟 你細個同而家咧都好討人歡喜。 哦， 如果唔 係好討厭啫。係 啦，佢話如果唔係咧，一般老師啊淨會抱女仔嘅咋咁樣。 係咪？我細個係都幾風頭等噶，我記得喺呢個幼稚園嘅時候。 Suki 就話啦，祖祖好可愛啊，Eling都話。早早好可爱，好明显抄啦，冇诚意啊，真系。Rebecca 咧就话好靓仔啊，白白净啊。Ruby 话好感动啊。Emily 就话啦，乜你只眼咁大嘅？ 吓，嗰阵时已经好细噶咯，我想讲。 阿 Joyce 莲咧就话啦，开心相应，早早细个好高，咁都睇到。抱住嘅， 唔系咁佢都唔系咁睇到，唔睇埋只脚噶嘛。 好嘢，好嘢， 因为遮住咗只脚。 我 记 得咧喺我哋 inbox 留言咧，阿 Petra 咧佢就话啦：，哎呀，佢话都识阿易老师啊，佢话有俾你细个嗰张相去睇啊，咁样。 系啊， 系 啊， 哇！你哋咁多好好快相应，同埋有个又系话你新翠嘅老街坊。 系啊，系啊， 系啊，犀利犀利， 即系。我哋个节目几多人听啊？一呼百应啊！我真系好感激嘅呢一个嘅回忆系，其实我冇谂住要咁样去打闹嘅，只不过啱啱琴日我哋讲到个题目系幼稚园，咁我就 mention 咗之后咧。得到咁多，哇！真係可以尋寶啊！其實呢個係尋寶之旅啊，好開心。 我最中意 Patrick 咧，佢一次過話，佢話你好多白頭髮。 我啊， 原來佢係話你好白同埋好多頭髮。 係係係。真系正，其实真系感动啊！ 好感动啊！ 希望你哋都可以保留呢一种童年记忆咧。我谂以前你哋嘅老师其实一路都冇忘记咧，每一个毕业嘅同学 噶。系啊，我哋都唔应该要忘记任何一位咁锡我哋、教过我哋嘅老师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 钱为民警方。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陳慧嫻啊，人生何處不相逢啊，亦都咧有好好多喜訊啊， 係一浪接一浪，我哋竟然咁樣都揾到喜訊， 仲要係真係好犀利喎！頭先阿祖嗰個咧係幼稚園嘅喜訊， 三十幾年前，冇錯，我都可以揾得翻。 喂，有聽眾要求咧，我哋咧，我同阿豪仔都擺埋我哋幼稚園相， 童年相， 我哋揾下，我哋試下揾下。咁我哋一由幼稚園一跳咧就犀利。哇，三四级咁跳啊！ 连升几 级？系啦，我哋嚟到咧就等等，我哋另一位风骚快云嘅女主持。 我觉得你系咪有做奶奶嘅感觉？ 我哋特登储埋今日恭喜咧，真系啱啱好啊！而家 我哋要真要冲起冲起，贺喜贺喜啊！ 系啦，我哋一二三就恭喜， Bro, 恭喜！ 一直都未有时间咧，恭喜桂花田。 冇错， 佢。开心过揾到第二春， 我唔信。佢如果揾到第二春，佢都好开心。 唔系，佢揾到第二春好有钱， 揾到第二条春卷，满足晒佢需求啊！真系，系啦，恭喜乐乐。 因为我哋一直都未有时间讲，由你自己去同我哋分享啊。 系啦， 系啊，因为即系今日咧，其实八月廿七号亦都系另一批咧，即系因为即系叫整个叫做大学放榜、联招放榜咧，今日叫完结噶啦。因为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知啦，褪迟咗放榜啦，咁跟住。褪遲咗好多嘢啦，咁啊喺之前咧就係七月嘅時候咧就係攞成績分嘅，咁啊八月中咧就係放榜嘅，咁但係有啲人咧會爭緊啲分噶嘛，咁咧所以咧爭緊啲分又早上個禮拜咧就係話俾你聽，你究竟覆唔覆卷成功咁樣，到到今天啊真係整個完成過程咧嘅第二次放榜咧，咁應該有好多同學仔咧都等佢哋好高興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先同佢講， 係啦，完整咯， 一次 今日係一所。所有全香港的學生咧，今日就知道曬喜訊啦，咁 所以今天咧都壓後到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就係、是，諾諾攞到你嘅第一志願啦，係咪啊？ 係啊，真係好高興，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即係都話 有冇喊啊你？ 梗有啦，就問啦呢個，我都爭啲喊啊！你諗下， 太誇張，太誇張，太誇張！ 遊戲一啲都唔好玩嘅，你知唔知？ 你講嚟聽下點解啊？ 呢個心路歷程其實咧都係即係真係好似咧甩牌咁樣派一個牌過嚟俾你啦。因為而家咧因為就真係咧冇得翻學校去睇卷即係睇嗰個張成績單啊。咁有啲學校開放嘅，但係你要知道即係當其時學校係俾唔俾啦咁。咁我哋學校咧就係話上網啦咁樣，上網就大家安心。一上網就去按掣，真的要甩牌咁按邊個按邊個，到即係去再放即係嗰個分數啦，跟住再放大學榜嘅時候，又係究竟 派唔派到咧？派唔派到心儀嘅咧？咁樣 因為佢有好多字咧，去俾你睇咗，你放唔放到，同埋即係好多嘢去提醒大家要做啲咩啦咁樣。咁跟住再哇撳嗰、你知唔知即係叫撳嗰個叫做接受你呢個 offer 嗰個掣咧？ 係 哇， 緊要個簽結婚證書、啊、 你要撳掣話我接受呢一間大學嘅 offer， 哦咁樣㗎，哦 嘅係啦， 你會唔會撳錯咗啊？突然間 我冇啊，我。望得好清楚地撳， 其實你唔參與喺呢個撳掣嘅過程係安全啲嘅，我 想 問，喂，你影響到個仔啊，陣間 係啊，係咯，你撳呢個掣嘅時候咧，我想問你等佢放榜緊張啲啊，定係咧等阿華咧求婚咧放成緊張啲啊？ 點逼婚噶嘛，唔同， 咪咯，叫佢自己嚟咯，所以哎呀，咁你 其實真係人生真係好多嘅大事咧，我會覺得真係嘅，結婚都係一件大事，求婚都係一件大事，但係都話仔去即係其實不論。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哇我四年级的人 是啊你 真系少啲心血都过唔到。 你有冇即系好似人哋做戏咁样咧，望住眼前咧嗰个已经高过你七个头嘅乐乐咧，你开始有啲话，哎呀呢个乜真系我细个好似黄耀祖嗰张相咁，我抱喺手上面嘅幼稚园学生啊，而家佢话佢入到大学啦，即系嗰个横跨十几年咧， 真系十八年啊！你谂下， 但我一定谂到一个问题要问阿田， 咩事？ 佢考到大学，佢未有机会搬出去宿舍住，你哋咪冇得揽住佢嚟， 唔好咁快逼佢答啦。 佢 申请咗啦， 佢 申请咗培训啊，隔篱攞到个孖铺位啦，已经。 你系要我俾埋隔篱。 唔系咯，你逼阿田讲咗个部署出嚟，乐乐唔知噶。乐乐满心欢喜， 你有冇谂到呢一点啊？桂花田， 我有嘅。 喊啦，开始， 你系咪要放手啊？咁样， 咁好似话啲大学宿舍可以去探， 系可以啊。 咁咪咯， 你隔篱 book 个位真系得噶。你努力啲， 买佢隔篱嗰个位。 点解你唔努力啲？乐乐考试嘅时候，你都陪佢一齐考。你哋两母子一齐考入大学，咁咪好咯？ 太多啦，咁又真系。 咁咪系咯，系啊。 唔系喎，如果咁啊，真系劲啊，真系。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所有今日咧，即系放到榜，跟住即系去到自己心仪大学嘅同学仔啦，即系同埋之前啊，都 今年啦，今个年度啦， 今年啦，今个年度啦，咁啊，祝大家都系一个 难忘嘅一年啊！ 系啊，难忘嘅一年，新嘅开始。 系啊，好啦，我哋新闻翻嚟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宪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到晚上九点，任何时间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最多只可以一台坐两人，台与台之间至少要有 1.5 米距离，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继续要停业。另外，政府亦都俾部分处所有限度开放营业，包括电影院、美容院、身体接触较少的户外运动场。至于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按摩院和泳池等继续需要关闭。二人限聚令继续生效，口罩令就放宽，在郊野公园范围和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有关的规例为期七日，直至下个月三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寻日被捕，涉嫌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律师会前会长洪运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集结本身未必是非法，但如果有少数人做破坏社会安宁的事，那些人就转为非法集结。如果有证据显示有些人离开少数人破坏社会安宁的地方，政工上他们就不是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暴动。大律师工会执委石书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基本上出现暴力行为的非法集结就是暴动，而一个人是不是参与暴动或者是非法集结，要视乎他在场的目的，是不是同其他作出威吓或者扰乱秩序行为的人一起做有关的行为。如果不是同那些人同一伙，就不是参与非法集结，即使非法集结转为暴动，亦都同他无关。元朗区议会主席黄伟贤认为，对警方对去年721元朗站事件的讲法是讲大话。他认为当时一方是有准备攻击市民并持有棍和藤条的人士，另一方是参与游行之后翻返元朗的人，不会是旗鼓相当。黄伟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警方想到一个新的剧本，质疑警方想转移市民对事件的看法。元朗区议会会跟进事件，坚持开会找出真相。有听众认为警方混淆视听，将事件扭曲。有听众就认为警方经查证之后，发现事件同当初的讲法不同，是应该告知市民。 南韩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再创三月以来新高，新增441人确诊，当中434宗都是社区感染，累积病例增至18706宗，313人死亡。当局表示正是研究将疫情应对级别提升至最高的三级，到时将会禁止所有10人以上的聚会。新增的社区感染病例中，首都圈占最多的313宗，首尔再多154人确诊，京畿道和仁川分别有100和59人感染，首尔北部爱第一教会群组累积是增至933人确诊。因为不满政府计划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方案，发起罢诊的实习医生在政府发出要求重回岗位的行政命令之后，仍然拒绝恢复工作。实习医生组织说，实习医生将会以自愿服务的形式，只是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筛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9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526亿。啱啱转咗系527亿三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7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0.95升1.84，阿里巴巴281.6升1.2，腾讯控股550跌1.5，美团点评265.4升6.6，美兰空港42.75跌4.45，中芯国际24.35跌6，众安在线50升6.2。京东集团311.6跌4.2，药明生物197.5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5，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6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8000升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49美元，卖出194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油麻地的金粟街由于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9米的车不能够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右转回入去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拍片救地球。今次齐齐召集人类的好朋友宠物， 齐齐拍拍拍拍，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之 Q 的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风头火势，当我哋其中一位主持桂花田咧，睇住个仔啊，嚟紧就会踏入呢个大学嘅学校门口啦。哎，有一个佢好心仪嘅科目啊，就收咗佢。啊，唔知我另外呢一位拍档，佢会唔会都开始谂下咧？佢嗰啲仔都真系逐渐长大噶啦，佢要过嘅下一个关口就可能要睇住个仔幼稚园毕业。你会唔会好似阿田咁样咧，都即系流晒眼泪啊，起晒鸡皮啊咁样？等你话俾我哋知啦，曾志豪。 首先要多谢好多听众咧，喺我哋网上面留言咧，都话头先阿桂花田咧就讲出咗佢哋嘅心声啦。咁啊，个个都话哎呀，我由阿田做女咧，睇到佢而家咧，即系佢个仔都毕业啦，咁所以唔系即系入大学啦，所以大家都话好有感触咁样。咁你话我究竟会唔会咧？暂时咧我都未感受到啊。佢幼稚园都未有得翻学，未有得复课，我觉得仲系好遥远。不过我都知道嘅，呢啲遥远咧，其实只不过系拉长咗个距离啫。系啊，好快咧，你都要面对人生佢嘅每一个，即系好似一个成长嘅阶段咧，佢就嚟又会入到幼稚园嘅毕业阶段啦。咁到时啊，你点样去总结佢呢一个小小嘅成绩咧？其实你而家咧望翻啲旧相咧，已经可以有好大分别噶啦。佢明明仲压住片担住个奶嘴跑嚟跑去，而家嗰个变咗佢细佬咯，然后佢自己就已经咧骑住喺你膊头上面咧，感慨万千，感慨都万千啊！琴日咧我就久违地咧好少再出去消费啊！我而家咧即系呢个几两个月咧，我嘅行踪咧真系三点成一线嘅，一系就放工收工啦，再加埋咧去边咧去医馆咯，系去开演唱会啊，唔系去医馆睇病嘅阴公，系医生个医去医馆啫。所以琴日咧我系难得地咧去咗一个咧消费嘅场所咧，系咩地方嚟嘅咧？就嗰啲电脑商场啊！点解去电脑商场咧？嗱，本来咧就话系为个仔咧就买工具嘅。咁呢个工具咧，我都发觉咧系与时并进嘅。你知唔知咧？而家要帮僆仔咧，系买呢一个所谓嘅儿童嘅耳筒啊！我开头咧都谂唔明咩叫儿童嘅耳筒咧，系咪即系纯粹佢嘅 size 细啲咁解咧？咁我去到店员度问咧，好多都呆咗话咩叫做儿童耳筒啊？咁样原来系咁样嘅。所谓嘅小朋友耳筒啊，系咧佢有个音阻咧，即系应该咁讲，有个音量嘅限制嘅。咁我好记得个数目字嘅。85dB 嘅分贝，佢话咧呢一个耳筒咧最高上限咧就净系可以去到咧85分贝嘅啫。咁即系话，就算个僆仔咧佢戴住个耳筒啦，手痕佢想推大啲个所谓嗰、那个即系音量啦，无论系部电脑啊定系电话咧，对唔住呢一个耳筒咧，佢系会天然咧帮你阻隔咗嘅。你就算谷到200dB 咧，你嚟到你嘅耳仔度咧都系得85嘅啫。呢、這个咧就系一个最重要嘅所谓功能啦。其实系唯一得呢个分别嘅啫，你嗰啲咩公仔大细啊、耳筒啊、口薄嗰啲咧唔关事嘅，最重要咧就系保护儿童嘅听觉。咁好啦，点解我话要有儿童耳筒咧？真系年代都唔同啦。而家咧，因为好多小朋友咧，佢哋真系要上唔同嘅电脑堂啦，包括咧停课期间咧，个个都要上呢个视像教学。 咁咧，你上视像教学咧，你对住个电脑，你咁样讲嘢咧，系你可以唔用耳筒嘅，但系真系咧，你发出嚟嘅声音又冇咁集中，冇咁清晰，因为嗰啲耳筒连埋个麦噶嘛。老师讲出嚟咧，可能亦都会喺你屋企个环境声里边，咁亦都会咧走散咗。简单啲，冇咁专心，所以咧。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要帮僆仔咧系买呢一啲所谓嘅影音器材啊。所以当我去挑选呢个儿童耳筒嘅时候，我就望住啊，左边全部都系人哋嗰啲电竞耳筒啊，即系咧就要你听到咧嗰个世界越嚟越清晰咧。因为你知电竞耳筒嘅分别系咩咧，就系话最好咧可以俾你听到咧，唔知敌人喺边度，把枪声行埋嚟啊，或者咧佢哋嗰啲即系炮火咧喺边度进攻埋嚟咧，咁你就可以咧准确判断。你身处嘅地方有冇危险？咁呢个就系嗰啲电竞耳筒咧，佢哋嗰个特色嚟嘅。咁你谂下两个对比，我琴日真系觉得好大唏嘘啊！儿童耳筒同埋到你变咗所谓即系少年时候咧，你听个耳筒，你冇发现最大分别系咩？就系、是、儿童耳筒咧，佢就希望你唔好听得太清晰，你唔好听得太多，85 dB， 佢就将其他杂音咧阻隔咗，唔好再嚟啦。唔使听到咁大声，到你越嚟越大个咧，你就会对呢个世界越听就越清晰，越听就越仔细。嗯，系噶啦，你要有足够大个咧，你先好听得太清晰啊。因为如果唔系，呢个世界有啲声音，我谂你听到，你真系会瞓唔着、坐唔安、睡不了觉的。所以小朋友啱噶啦，僆仔，我都系买住呢个儿童耳筒俾你，85 dB， 其他嗰啲听唔到，听唔到啊。风头火势真系唔同年代噶，我相信喺阿祖仲系俾佢个老师抱喺手嘅嗰个年代，点会有咩儿童耳筒啊？点会有嗰啲咩唔知咩儿童键盘啊？净系有锡你嘅老师，呢、這个应该就系我哋最重要嘅儿童嘅成长回忆啊！交俾你啦， 还要走堂客。其实你令我唔知讲咩好，我都想讲，我都有啲感动，即系喺呢一个嘅呢一日啊发生咗嘅事，即系我谂成个香港都真系发生咗好多事，但系起码我都仲揾到嗰一点甜啊，令我谂起咧我去台湾旅行嗰阵时咧，有一次咧有一个朋友帮我哋手揸机，就即系一班朋友，好麻烦你啊，我啲国语又衰啦，可唔可以帮我揸机啊咁样？跟住咧 揸我啊揸口 系啊，跟住嗰个朋友仔咧就临影相之前佢就讲咗一句。西瓜甜不甜？跟住我哋就全部一齐讲甜。跟住咧，因为我哋讲个甜字嘅时候咧，大家就笑得好开心。 系啊， 不如如果大家真系啊日子难过吃力嘅话，都问下自己呢个问题。 好啦，一齐问啦，一二三， 西瓜甜不甜？疫情底下咧，保就业第二期咧就即将出笼啦，大家都可以申请啦，系咪？之前咧都有讲过噶，喺特首咧宣布呢一个新嘅措施嘅时候，其中咧好少可噶，佢点名，佢点名咗咧就系两间嘅超市嘅，就百佳同埋维康，就话咧喺疫情底下咧，佢哋嘅生意都做得唔错噶，应该仲有增长嘅添，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哋咧就点名要俾多啲优惠我哋香港嘅市民，咁我哋之前风骚都有讲过噶啦，但系咧我就睇到咧，原来百佳嗰方面咧有出嚟回应到少少，究竟系点样嘅一件事，即系特首。点名要佢哋做多啲优惠，佢哋又做唔做到嘅咧？咁样我谂呢个同我哋嘅生活都好有关系啊！吓咁啊，佢哋各方面有讲到，其实而家咧每一个星期咧已经有好多货品系减价嘅，亦都会同信用卡公司啦有啲嘅联营嘅优惠啦，而且咧仲会啊礼拜三长者买嘢就有9折，仲同好多 NGO 合作等等等等咁样，佢哋就话。如果要再增加全民優惠咧，係有難度喺度嘅。要每個人咧派現金券咧，都唔係咁容易，唔係咁容易啊。不過咧細節咧就仲研究緊嘅。佢哋有承認嘅，佢哋都有承認就係話咧，其實疫情期間咧，佢哋嗰個營業額咧係增加咗10% 嘅。不過話同時間，亦都覺得未必可以淨係靠呢10% 咧去斷定佢哋就可以俾多啲優惠，因為佢哋用數字啊去講咗少少嘢，就係話。成本原来呢段时间咧系增加咗30% 嘅，即系如果你计条数，佢又系讲真话嘅吓，即系一嚟一回嘅话咧，其实佢未必真系有多咗钱袋咗咁样啊吓，佢哋都有问，有被记者问到嘅时候就系话，今次咧即系阿特首就点名嘅时候咧就讲咗你哋两间啦，但系咧。 中資嘅超市就冇喺名單之內咁樣。佢哋嘅答法咧都幾有趣嘅，佢就話其實都唔明點解特登要點我哋名嘅，唉、哎、真係要問下佢先至知啦咁樣。咁佢就話咧，本身有諗過啊，其實經濟前景唔明朗底下咧，公司其實未決定會唔會申請第二期嘅。不過而家咧就應該冇可能唔申請啦咁樣。啊、其實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我都覺得啊，有陣時呢幾日我哋都會問到就係、是、啊嗰啲保就業嘅計劃啊，又或者我哋放寬限聚令嘅時候，有陣時係咪有少少唔小心跌咗落呢個雙重標準底下呢？有另一個報道咧講到另外一類型嘅公司嘅，就是、一眾清潔龍頭嘅公司啊。疫情底下佢哋嘅生意係好咗嘅，好多係上市公司嘅添。佢哋嘅生意額都有提升到，因為上市公司嘛，大家好容易就見得到佢哋條數係計成點嘅。不過同時間，佢哋攞到係以千萬計嘅保就業嘅呢一個數字。我自己有屋企人咧係做清潔公司嘅，佢哋個反應就係、是、其實真係做到嘔啊！真係嘔嗰種嘔啊，撲嚟撲去冇停過，壓力亦都相對大啦。走喺前線嘅危險性亦都高咗。公司知道嘅，佢哋係賺多咗錢，亦都攞到保就業嘅錢。不過員工係冇得加人工，冇嗰啲咩 bonus 啊，各樣嘢都冇咁。可能大家就真係会諗下啦，保就业係真係需要做嘅，因为好多人都真係有机会冇咗份工，甚至乎已经冇咗份工。但係点样係真係将最大嘅优惠除咗帮到好多受好多压力嘅公司之外，你见到飲食业啊、酒吧业啊、按摩业啊，佢哋其实都真係好耐时间呢冇得开工㗎啦。啊，佢哋可能可以攞到一啲钱，但佢哋攞到呢啲钱之后又系唔系将呢啲资助直接去到俾我哋一般嘅市民打工仔呢？啊，呢、這个第二期又好，嚟緊会唔会有第三期，我估话问㗎啦，即系佢哋成日都话莫水呀冇钱啦，系咪？但我諗公平公正公开，希望真係可以做得到先至系帮到我哋。 最爱，今天也未回来。途中那些细节，没有太多的记载。但为什么不放开，竟吊在悬崖旁边盼待？难道信尚有份礼物，等他去拆？谁若碰到这个他，还望好尽那美意带回家。流落野外恐怕太快叫他睇化，爱情电影小说也太虚假。谁若碰到这个他，能为他了了这小心愿吗？无力协助他吗？骑着世上最终一只白马，他不过想要爱，差点想断头台。人家跌倒两次吧，就再不相信爱。也太好。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 早晨 啊、细眼仔同埋早晨啊！呢个肥妹仔， 早晨瘦恩茄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肥妹仔。今日我哋要上动物堂， 哎呀好啊， 系 啊, 啊，因为咧我识一个四字词咧，虽然我中文唔系识好多， 系 指鹿为马啊嘛。 哎呀，你咁叻嘅，你今日识呢个词语嘅， 咁叻 嘅， 因为我琴日喺见到喺面书度有好多人都讲呢四个字 咯。咁英文系咪话？Pon the deer to the horse 咁样啊， 系啊，或者 O D 啊，算啦，我谂即系 O D 啊，咁系啦， 好啊好啊。 但系咧，今日我要讲嘅系乜嘢咧？有阵时咧，我揾咗资料咧，鹿，我哋以为个个都认识佢啦，原来佢入边咧有一啲好特别嗰啲嘅内容啊，特征嘅嗰样嘢， 系 我唔睇都唔知噶， 我唔信，我觉得我一定会识嘅，你试下考下我哋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鹿同马真系好唔同噶嘛， 差好远嘅，我唔信，所以你考 我。鹿同埋马最大嘅分别要你讲一样，你会讲到咩？ 有角定冇角？ 好，我就跟住阿、你系边个啊？ 我系细眼仔啊！有角定冇角？ 你唔系细眼仔啊？你我先系细眼仔啊！ 我系话细眼仔啊！你做咩啊？咁样啊？ 细眼仔，我考下你记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啊？ 有角同冇角？ 错， 搞错啊！ 颜色，颜色， 因为咧我都 唔系颜色， 我想跟住阿秀恩茄嗰个题发挥下先啦，发挥下添啊！因为咧我都以为有最大嘅分别系有角同冇角啦，系咪？但系原来纯鹿嘅女性妈妈嘅纯鹿咧，女士咧，佢哋喺一年里面有一啲时间咧。即角系会脱落噶， 咁佢系有脱落，咁都要有先有得脱噶。 佢系有嘅，但系即系起码唔系365日都有咯。 我知啦，呢、這个我真系识。我一惊我讲出嚟就已经赢咗你啦。佢哋就 系 咧嗰个蹄有唔同， 系 只脚 蹄唔同， 即 一个 蹄唔同嘅佢哋。 唔系啊，一个系唔知咩分子类啊嘛，就真系分蹄啊。 食嘢咧，肥妹仔，几死人啊！ 鹿只脚咧系分蹄嘅， 嗯， 马嗰个蹄咧就完整嘅，系啦，马不分蹄嘅，系啦，所以我觉得系咁样。 好叻啊！你哋全部都好叻啊！我头先讲咧嗰个纯鹿咧，如果佢哋系妈妈嘅话咧，原来每年咧春天嘅时候咧， 系啊，会点 噶？角咧。是会 甩出嚟 落噶，系啊，跟住咧又会再生翻咁样咯。 哦， 所以有阵时咧，如果 有鹿茸，唔系睇先鹿角， 系 都系。 系啊系啊， 鹿 茸 咧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就系话咧佢嗰个鹿角咧本身有一层皮嚟嘅，佢都系会脱落嘅。脱落咗之后咧， 头皮嚟噶。 首先是那個魚鹿的角都不會是頭皮角皮啦，係都係 啦，係啦，係 啦。跟住人哋咧就可能收集咗咧，就會攞嚟做鹿茸咁樣啦。好，問你哋另外一個問題。 鹿尾巴喺邊度？ 鹿尾巴梗係尾巴嗰度啦。 我細眼仔，我頭先集咗佢話個顏色唔同，你冇理我嘅。 因為錯咯， 你話邊度個顏色？ 即 係 鹿同埋馬嘅顏色係有唔同。 咁一個有點，一個冇點添。呢個我哋都係眼睛見得到，所以你都係啱嘅。好嘢，好嘢。 好啦， 好，我要問下一個問題。其实咧，原来鹿咧都有几多天敌嘅， 系 佢哋嘅敌人啊。首先，我叫你哋估，对于大自然嚟讲，有一样嘢咧对佢哋嘅生命系好有影响嘅。你哋估下系乜嘢情况？ 跑啊跑啊！ 咩啊？即系你话啲动物定 系？系啦，即系啲天然啊！如果我哋讲天文学啊嗰啲嘢咧，雷闪电啊、水灾定系乜嘢？ 即系对鹿嚟 讲，对于鹿嚟讲，佢哋系最最最惊嘅。我 最 老嘅 天然现象 系啦。 是行雷， 不是行雷，同埋彩虹，你咁样彩虹会令我好惊。好，咁不如我答啦。 佢开估 系落雪啊！ 哦， 你哋知唔知点解落雪系佢哋最大嘅天敌啊？ 因为啲雪。 佢唔識唱落雪不怕，落雨不怕。 我今日俾面你阿媽心情好。 我話俾你知，你自己開咗三個鐘頭節目啦。 我話因為啲雪咧冚住咗啲草，佢食唔到。 誒嗱，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幾個原因嘅。佢話因為咧，其實佢哋咧有成300公斤嘅。如果咧啲雪積到好厚嘅話咧，佢哋都好重啊嘛。 哦、 每一步踏咗落去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哋行路嘅速度變慢啊。當我哋遇到敵人，譬如咧有啲狼啊嗰啲嚟追佢嗰陣時咧，佢行得慢。就会好容易咧，令佢跑慢咗，就俾人哋食咗。另外，你头先答都啱嘅，因为啲雪好厚嗰阵时咧，遮住咗佢哋食嘅嗰啲草啊，就令到佢哋咧食物减少咗，影响到佢哋，可能就会咁样就会死咗。 哦，啲啊， 本地预计可以悭翻大约一个钟头。新西兰基督城去年造成51人死亡的清真寺连环恐袭案，29岁被告塔兰特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法院在举行四日量刑听证会，听取60几名死者家属发言之后作出裁决。塔兰特在宣判之前选择不发言。最后一日的听证会上，有在事件中失去个仔的妈妈说，塔兰特令到新西兰感到惊恐，世界感到悲伤。塔兰特早前承认51项谋杀、40项企图谋杀和一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控罪。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65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2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1.2升2.04元，阿里巴巴280.6升2毫，美团点评268元系升9.2，腾讯控股551.5冇起跌，中芯国际24.85系跌5仙，美兰空港44.05跌3.15，京东集团316元升2毫，众安在线49.9升6.15，药明生物199.9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28，瑞士法郎8.535，欧元5.604，加元5.895，新西兰元5.135，欧元9.1664。每百日元对港元7.3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4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6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792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69美元，卖出194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队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咁至于封路方面啦，日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牛池湾啦、泽山道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开啦，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是、牛池湾泽山道啦，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开，由于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啦，对出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另外在九龙秀茂坪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啦，慢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东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简平方向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买周末有情人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半音阶口琴手梁志晶，大家可以叫我 Steffi， 亦都是力奇口琴队的成员之一，获得过12项国际奖项和超过20项本地奖项和奖学金，包括入围2018年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的 Performing Artist， 亦都是香港电台乐坛新秀2019之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啦吓，我哋先报个天气先。 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81%噶。今日咧 ，home office 嘅有桂花田直播室咧，系啦，仲有曾志豪同黄耀祖啊吓。 冇错，咁啊，唉，头先阿祖睇电话度咧，你都已经即系唉声叹气咗两下啦，我哋。 系啊，因为呢一排咧，即系。其實不是投訴嚟講，好開心啊！有工作啊，因為你知有工作，而家真係執到咁樣 噶嘛。 但係呢排咧，又要排戲啊，又電台工作咧，原則上都起碼12小時起，即係嗰個工作時間。 係 咁，仲要係好耐冇喐過啦，要跳舞，要排舞， 係 起身咧，真係有嗰啲。 有冇屯門公園度偷一偷屍啊？ 我哋有。唉，唔好咁讲啦，真系唔好讲嗰啲啊，真系 再歌再舞噶咯，要 条腰又痛，膝头哥又痛嗰样嘢， 哎呀， 就真系令我谂起疫情底下大家最 挂 住嘅系乜嘢？我谂一定走唔甩。我呢一个连旅行都输咗，本来我谂住讲个单心系旅行，一阵先讲。 OK， 我要讲下按摩先，我好挂住按摩。 系啊，我都系啊。 哎呀， 咁你哋即系因为我真系唔系被按惯嗰啲人嚟嘅，咁啊，即系有时我咪买咗嗰啲咧，而家咪好方便自己喺度提佢一个好似 自己揼自己， 系自己揼自己嗰个仪器，我系有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唔知系咪我真系太厚肉地咧？我系唔系我认真可能真 系唔 穿透力唔够啊？ 唔系可能真系有分别嘅。咁但系咧，我又可能自己承担惯咗咁多年我呢个人生呢副身体咧，咁我又唔系太多周身骨痛啊嗰啲需要揼骨嘅。 你 touch wood 你都几好嘅， 阿田瞓得到啊，呢个系帮得到手的， 系 真系你个身体有充分嘅时间去休息啊嘛，可以。 同埋咧，我都记得噶，我啲物理治疗师佢都话咧，你要有足够嘅肌肉咧去承托你嗰啲骨啊筋啊包住佢啦。 佢嗰啲系脂肪嚟噶， 唔紧要。我发觉只要唔系即系等于系咩咧？你保护个手机壳，你买几百蚊咧嗰啲真系军用咩装备咧又得，但系如果你冇咧，你系咁攞发泡胶啊纸皮啊包住咧，佢都唔会烂噶。 即系你嗰皮包骨咯。 唔系啊，系你啊，你有好多嗰啲咁嘅发泡胶啊纸皮啊嗰啲咧包住晒， 系啊，你有支支同方方啊，你有 系啊 支撑住你。 同埋咧，如果咁讲咧，有冇留意近排咧？你去到任何呢啲电器铺咧，就最流行卖嗰啲咧，唔系净系嗰啲咩电风扇啊，又唔系嗰啲咩保湿啊，更加唔再系嗰啲咩电子嗰啲叫做咩空气清新机，唔系嗰啲啦。你有冇见到而家好多咧？卖咩铺头佢都会有一把摆到 咩啊？ 最少一把，唔系俾你买嘅，我系买用嘅。 我哋仲一把 按摩枪，有冇见过嗰把？ 先咪话自己打自己名按摩枪咯。我哋我屋企打牌嗰阵， 就系攞嗰把嚟噶。 佢俾咗我，俾咗我嗰个去试过，试完之后啊，阿 Kitty、阿 Lu 啊，冚埋一人一把。 即系我真系觉得佢夸张到。我琴日因为我都话我去买儿童耳机咧，我去到电脑商场啊嘛，佢明明全部都系卖电脑嘅， 系 影嗰啲咩影音产品啊 ，mouse 嗰啲咧，佢无端端有几把枪摆喺度，就系嗰啲按摩枪。我话哇乜？我哋而家咁有需要。 我想讲咧，我 好有。 牌子咧，人哋送俾我嘅系都用咗好耐咯，真系高质素噶， 系咪啊？ 系啊，自己揼自己咯。 咪就系咧，就系我哋试完阿祖话，哇，我正，我 OK， 我到位咁样。 系啊， 因为即系你想，因为有时咧，去叫人哋按梗系好啦。咁由于疫情关系，冇得按啊嘛。 系啊。 咁有时咧，譬如有啲人喺屋企买咗按摩椅咁样，按摩椅咧真系好表面噶咋，即系 佢需要嘅位置同空间都比较多，未必每一个屋企咧可以即系摆得到。 系啦，都系 啦。按摩枪啊，唔同啊，真系。 按摩枪咧，我用完。我做一次誒嗰個按摩槍，哇正喎、啊！因為咧我試過之前咧一路都想買，因為阿女咧攀石咧，佢即係成日都好緊嘅啲肌肉。我每次翻嚟咧，我都係做人肉按摩師嘅。咁你知啦，按得一兩分鐘自己都攰噶嘛， 好短啊個壽命一兩分鐘嘅。 唔係你咁厚肉真係好重㗎，係 啊佢揼個女啊又聽講嘅啦。 咁我都攰啊，咁跟住咧我於是乎咧就諗住買一啲咩嘢俾佢咧，按摩椅擺唔到屋企，咁所以咧。自从用咗阿祖嗰个之后咧，我就即刻我哋同阿何你话斋同阿 Kitty 阿 Lu 三个一齐订咯，订咗翻嚟其实真系都几好 啊！嗱，你两个唔好惹到一群听众咧，全部走入嚟问啦，边个牌子啊？边个牌子啊？我哋又唔答得你， 唔答得，但系咧反而会答得咧，就另外我哋咧收到一个嘅信息，有个听众们咧，即系有个听众啊，佢都分享咗，其实佢就 系 做按摩业嘅，佢哋而家一啲少少嘅状况是如何，我哋又分享一下。 系啊，佢咧就话啦，喂，主持啊，我真系想诉下苦啊，佢话咧政府今次复工咁啊，大家都系好开心啦。但佢谂唔通啊，佢话咧，譬如话点解美容院可以复工啦？但佢话佢哋自己做按摩师就唔可以咧。咁佢有原因噶，佢话美容院咧为客人提供美容服务咧要除口罩，咁佢哋一定要咁做嘅。风险咧，如果咁计咧，系比按摩高好多。佢话我哋按摩师同客人咧系可以唔使除口罩，亦都能够提供服务。所以佢话搞唔清楚点解会咁。最重要系咩咧？佢话我哋按摩师唔可以转行去做其他工作噶嘛。好多时候呢个就系佢哋唯一嘅技能。佢话你嗰啲保资助咧，佢哋又受惠唔到。佢话哎呀，佢即系好想政府要关顾一下，佢哋真系弱势噶。 因为咧，其实咧，我认识嘅按摩师咧，佢哋好多时候未必系打一间公司嘅工嘅，所以咧，佢哋冇一个固定嘅收入啊，各样嘢嗰啲咩保就业啊，各样嘢都保佢唔到噶。 系 啊，佢哋可能系搭单嘅，喺风 show 咧又会做下嘅，喺晨光又会做下嘅，总之就行嚟行去。但系到咗呢一个时候，都所有按摩店咧都要拉 埃及的話呢，其實他們真的沒有任何出路，可能他可以拿到的就是那10,000元，他們都未必會有任何公司幫他們供強積金的，那7,500都拿不到的話、哦、但是說其實由年頭到現在、 他拉了很多次閘的了，他們 是啊、哦、我幫襯那間、已經是烏燈黑火了幾個星期，即是我們不是說呢、政府如果放寬一些行業，你們這樣都要唱反調， 不是我們也都知道真的要逐步來的，難道我們想那個、即疫情那個確診的數字反彈咩？我哋都唔想。 但只不過咧，我哋話喂，其實如果你跟結合翻實際情況咧，第一嗰啲行業咧，佢都會唔明嘅。譬如琴日我哋都話遊戲機中心，佢哋真係嗰啲老闆拗爆頭，點解我哋唔開得？係啊，你其他戲院又開得，遊戲機中心唔開得。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就係、是、嗱，如果你話按摩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咧，其實而家佢哋咧自己咧嗰、那個消毒清潔咧做得好嚴謹嘅，譬如都話啦，佢本來坐喺按摩椅度，咁你可能喺下面就洗腳啦咁樣，佢、全部隔咗一張啦，即係佢無形中咧，本來十張 都有一個好似餐廳一樣咧，一米嘅社交距離喺度， 佢仲要樹立埋嗰啲膠板。我嗰次去嘅時候，即係對上一次佢未封之前咧，我去到，哇！嗰度直情係好似私人包廂咧，佢都係坐喺個大堂度，咁但係就起咗個圍板。咁你一張按摩椅隔離， 幾好啊，幾安心、啊。 已經係好安心，佢仲要隔一個空間啦，仲有塊圍板。咁譬如你諗下，如果你係幫佢洗腳啊、腳底按摩嗰啲咧，你係唔會同佢有任何 接觸 嘛？你1.5米嗰啲咩都有曬， 即 係 除非你將嗰只腳你自己無端端接埋咗擺喺個頭後面嗰啲， 係啊，咁所以嗱，兩個又戴到口罩，咁佢可能就係揼你肩頸嘅都冇問題噶。咁你就算入房嗰啲咧，其實你都係你成個人譬如你面朝底多啲啦，揼背脊嗰啲，你又戴口罩，佢又戴口罩，你又唔會傾到偈喎。你嗰啲飛沫你又向下噴，佢又向上講咁樣你。點解佢哋就唔做到 咧？我覺得咧，其實可以仿效一下美容業嘅、美容業咧，其實之前咧當然都係嗌曬救命咁樣咧，咪真係要嗌救命噶嘛。 係咯， 八母啊，佢哋都係咁樣咧，就話佢哋即係而家咧就放寬咗，佢哋可以重新營業啦。佢哋咧都加咗好多唔同防疫嘅措施，好似頭先阿豪仔講咁樣啦。人與人之間咧有板去隔住啊，甚至乎譬如做美甲嗰啲咧，可能係美甲師同埋個顧客中間咧都有一塊膠板去隔住。政府亦都有講到嘅，每做完一位客人之後咧， 清洁消毒， 冇错，清洁消毒 ，even 口罩都可能要换啊！即系你谂下，如果可能喺下一步，当佢哋可以再放宽一啲防疫嘅措施啊、限聚令嘅时候，其实都可唔可以眷顾到一啲，譬如按摩业嘅朋友或者其他行业嘅朋友？但我估每一个行业，佢哋都要做好自己个本分，就 系 我个行业。我想要营运，同埋呢个系一个新常态嚟嘅，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哋仲要打好耐呢一场仗嘅。你哋个行业可以首先做啲乜嘢咯？可以谂下。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就好惨嘅。再唔系咧，你话你按摩嗰啲可唔可以净系话唔好入房啦？唉，惊你密闭空间啊，净系做脚底按摩系啦，净喺厅度咁啊，揼肩颈按脚底咁样都帮到一半啊。 我谂对，入座率系一半，好似 都系一半咯。 食肆嗰啲我哋都系一半入座率，咁你揼脚都只可以坐一。半人咯， 系咯，咁啊，就系揼一半啦，揼一半唔揼一半啦，咁得唔得啊？ 得喎，揼左边唔揼右边嘅话， 唔系或者唔系嗱，又如果惊咧，即系块面咧向住嘅，有时都要瞓喺度先按噶嘛，定系揼趴喺度嗰度，即系 唔准仰天嘅， 系啦，唔仰天 嘅，系啦，如果你要仰天，你要按头嘅，麻烦你坐直。咁咧，個師傅都喺你後面嘅啫。總之我哋唔會有接觸到嘅。 其實可以諗下方法嘅， 好多方法。 未諗到咁周全嘅啫。俾時間啦，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復工啦。 係啊，同埋咧，最新放寬嗰啲戶外戴口罩咧，咁大家都話咧要小心有啲灰色地帶㗎。 有啊， 嗰啲咩郊野公園咧，唔係咁清晰嘅地點。 嗰個係咪叫做郊野公園咧？嗱，真係講真。郊野公園，我而家要你即係攞一個 definition， 俾個定義我乜嘢係郊野公園啦，曾志豪。 有，你講先啦。 好，桂花田你嚟啊！ 抬头望天啦，同埋咧要起码搭一段车嘅距离，即系远离市中心嘅。 你即系远离市中心搭一段车嘅距离，咁即系住喺西贡嗰个村屋，佢系有个天台嘅，咁嗰系咪郊野公园啦？咁 系咯。 嗱，我哋去嘅话，我哋要搭一程车嘅话， 系啊，呢 个系人哋屋企嚟嘅。 系啊，仲要有花草树木、鸟语花香。 OK， 我要有呢、這个康文署或者系食环嘅嗰啲垃圾箱。在那裡還有牛的 哦、有啲地方冇牛噶， 咁系咪即系有牛嘅就系交易公司 冇牛嘅就唔系啊？ 要有公厕 系咯， 嗱，所以咧，我见到有一个报道咧，佢就喺度讲咗啊，佢个题目都几好笑嘅。原来有咁多地方系唔属于 郊 野公园噶，咁样即系有一啲嘅地方，大家平时行山啊，即系呢一类，但呢段时间啦，大家多咗去郊外嗰度行咧，譬如东龙洲。成个岛咁样啦，系咪啊？ 绝对应该系 啦， 系嘛？ 不是， 哦，唔系郊野公园嚟噶。咁佢系即系你如果喺东龙洲，就算嗰度同郊野公园一样咁四野无人又扩阔啦，咁样都唔可以唔戴口罩。 咁啊，虽然咧就有唔同嘅船啦，就嚟来往啊，就呢个西湾河同埋三家村等等咁样啦。但其实佢系唔属于郊野公园范围嘅露营地点同埋炮台嘅遗迹咧，亦都有一小部分咧属于东龙岛炮台特别地区等等咁样啦。即 系 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地点，例如塔。门啦、 啊， 你讲到塔门嘅话，其实应该都 上次嗰个露营咯， 系 啊， 九号风球露营， 系啊，佢就话呢个地方咧，就话咧，有大草地啦，又有啊龙景亭等等嘅景点啦，亦都有嚟唔同嘅船啊，来往呢个黄石码头啊、马料水咁样啦，但系呢个岛。是不属于郊野公园的。 哎呀。 哎呀但是我们远离返嚣仲要坐船那个路程 都 很远。 都不得的。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报道都仲有好多的。譬如我们成日都会听到那些什么摩星岭啊、南丫岛啊、蒲台岛啊等等呢。究竟哪一个是属于郊野公园，是不是你去到那个岛你就真的可以除下你的口罩，今晚12点就是这个就是新的限聚令的新版本是不是，所以大家都真的要看多些资料了解一下。 它是不是因为有得宿营的地方就不是郊野公园，因为刚才你讲摩星岭那些是有得露营啊刚才你讲那个塔门可能都有得这样的地方去玩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这么户外郊区都不是的呢？ 同埋我就是想紧呢， 即是户外郊区跟郊野公园不一样。 还有你在一条街道呢都叫户外啦，那呢现在的分别呢就是如果你行路的话呢你是要戴口罩的。但如果你跑步的话呢你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啦。 跑步嘅话，系咪都要去到郊野公园跑步先唔使戴口罩啊？ 佢话户外运动场所有限度开放啊嘛。佢话、 okay. 如果你喺户外咧，你系做一啲运动嘅话咧，佢话因为理解大家咧夏天戴口罩咧喺户外做运动好热，为免减低市民运动意欲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喺郊野公园同埋户外活动嘅人咧，就可以豁免戴口罩啦。咁、但系又唔系所有嘅户外活动咧都有得豁免过，譬如佢话咧嗰啲叫做足球啊、篮球嗰啲咧就唔包括噶啦。系啦，咁我谂暂时咧就应该系可以做到咩咧？佢有讲嘅就系网球场啦、高尔夫球场啦，咁嗰啲咧即系相对佢话较少身体接触嘅户外运动咧、跑步咧都得嘅，都可以咧就开放翻嘅。 跑步系咪都要去到嗰啲体育馆嗰啲跑步径先至可以除罩？你行紧去嗰个体育馆咧都要戴住口罩啊？ 咁我想问啦，如果我喺度追巴士， 点解会有？ 我想话追巴士，我喺度跑嘅，我咪一边跑可以除口罩？ 所以我嘅咧都系建议稳稳阵阵咧，点都戴。戴个口罩， 你都保护自己，亦都唔会犯法嘅话咧，即系戴住个口罩可能会好啲啊！ 啱。 谁过我痛？情节真太俗套，来按摩的我估不到。曾熟悉的你这夜叫四号，时间被买，无法不尴尬。除下你中指的钻戒，来令初恋的我膊头变轻快。你话过自愿要去做吉他手，不过并无成就。即使这里没歌曲给你奏，凭着过活也是你这双手。别放弃，祝福你，就算这个世界再不景气，沉默碰到患难那位再没任何东西可以比。别泄气，祝福你，就当你得到了钱，那些奖品仍需放弃。当然明白我是这么懂得你，明白我是这么关心你。曾抱着我，而这天过 着我，忘掉了当天多爱我，留下多少酸痛你才最清楚。你话过自愿要去做吉他手，不过并无成就，即使这里没歌曲给你奏，凭着歌活也是你这双手。别放弃，祝福你，就算这个世界再不景气，曾获共度患难那位再没任何东西可以比。别泄气，祝福你，就当你得到了钱，那些奖品仍需放弃。突然明白我是这么懂得你，明白我是这么关心你。你会嫁给他吗？你会成功的吗？人在现实生活总要化，来日我有过上场，你伴奏着吉他好吗？从遇上你，辛苦你，面对挫折也有决心争气，从未实现愿望也可豁达地从新开始再飞。遇见你，真亏你，没有我都不会死，我都只可诚恳说句恭喜。无论昨日我怎喜欢你，无论这日我怎欣赏你。 是啊，按摩女郎刘德华。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跟阿田讲完，即我一直想，如果阿田饰演按摩女郎这个角色会是怎样的呢？ 好郎咯， 哇， 拗小费好郎咯。先生不是吧，搭到咁辛苦得可少少都冇。是应该是这样咯，周围唱咯。 是啊，疫情底下大家呢，即之前呢就要抢购物资都有过这个阶段啦。而家如果我哋讲緊呢个口罩嘅供应量呢， 好充足啦。 都真係好充足。 充足到 寫 喎而家。 都真係有啲寫嘅感觉啦。譬如我昨日定前日啦，我就经过铜锣湾嘅一个超级市场咁样啦。佢唔係日式嗰个啦咁样。跟住佢就直情见到呢，佢嗰个收银机附近嗰啲位置咧，摆咗个口罩墙喺度。 系啊， 佢即系仲要系高规格，你中意戴呢个款嚟噶。 系啊 ，KF94 嗰啲咯。 系啊，呢个都有。有啊，都见到咧，多咗好多人咧，就出一啲咧，开始除咗我哋实用性好紧要， 美容 性好紧要， 即系美观啊。 系啦，靓靓都好紧要。我见到有一个咧，就系嚟紧会推出嘅， 系 即系同我哋香港嘅本土情怀有关嘅口罩。 即系点啊？有条鱼蛋喺个口罩度啊？ 又唔係一條魚蛋， 即 係 一抽魚蛋喺度咁啊，雞蛋仔咁樣， 都唔單止淨係魚蛋。佢講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小巴嗰啲牌啊。 哦， 你記唔記得咧？即係前陣子，就算我哋嗰啲咩年宵啊，都會多咗咧，就 是、 用佢嗰隻字體啊，白色嘅底啦，跟住紅色啊、藍色嘅字啊，就寫住一啲地區名咁樣咧。佢今次咧就真係會有出啊！呢一樣嘢咧，就譬如嗰啲字咧就寫住活在當下， 哦、 活在咧、 okay, okay. 就係藍色，跟住咧紅色嘅字就係寫住當下之類嘅咁樣，好、 okay, okay.。 多甚至一啲地方名啊，就印晒落一个口罩度。 哦 ，OK，OK，、okay, okay, 其实都 几 特别噶。咁可能大家咧，即系当然啦，佢哋亦都有计算翻咧，就系佢哋嗰个口罩系咪安全啦。咁啊，又靓又安全，我谂大家都继续保住呢个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昨日被捕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仍然被扣查，据了解下午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许智峰涉嫌去年7月6号在屯门公园游行之后，当晚在屯门警署外包围一名拍摄示威者容貌的男子，抢去他的手机并删除相片。警方昨日清晨到许智峰的寓所将他拘捕，他之后被转送到上水警署调查，至今未获准保释。 同案被捕的包括另一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同时涉嫌在去年7月21日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目前仍然被警方扣查。政府刊宪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到晚上九点，任何时间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最多只能够一台坐两人，台与台之间至少要有 1.5 米距离，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继续要停业。另外，政府亦都俾部分处所有限度开放营业，包括电影院、美容院、身体接触较少的户外运动场。至于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按摩院和泳池等继续需要关闭。二人限聚令继续生效，口罩令就放宽，在郊野公园范围和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有关规例为期七日，直至下个月三号。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第四日，法庭传召一名女警作供。她去年8月12日曾经在东涌处理涉及陈燕林的求警协助案。庭上播放片段显示一名女子在港铁东涌站外喊，女警确认她是陈燕林。女警话，由于当日网上有号召到机场声援，佢到场嘅时候见到好多黑衣人喺站外截的士，佢之后见到陈燕林，当时对方情绪激动，话唔见咗电话，要揾男朋友嘅爸爸，之后有途人安慰陈燕林。法庭亦都传召一名嘅男警长作供，佢去年八月十三号接报到塘福惩教所外支援一宗求警协助案。佢话到场嘅时候，陈燕林已经被其他嘅警员拘捕，涉嫌用脚踢一名女警嘅膝头。陈燕林当时被反手锁上手铐，态度似乎系唔中意同埋对抗警察，但并冇想寻死等嘅表现。新西兰基督城去年造成51人死亡的清真寺连环恐袭案，29岁被告塔兰特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法院在举行4日的量刑听证会，听取60多名死者家属发言之后作出裁决。塔兰特在宣判之前选择不发言。最后一日的听证会上，有在事件中失去个仔的妈妈说，塔兰特令新西兰感到惊恐，世界感到悲伤。塔兰特早前承认51项谋杀、40项企图谋杀和一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控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8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76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升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1.5升2.34，阿里巴巴281.4升1元，腾讯控股554.5升3元，美团点评269.4升10.6，中芯国际26.05升1.1，京东集团317.8升2元，美兰空港44.1跌3.1。众安在线49.9系升6.15，药明生物198.5升9.5，斯摩尔国际34.75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5，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0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34美元，卖出19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幼稚园， 幼稚园咯。咁我就会问佢阿仔赢定输啊？最紧要问呢句啫。 输身家，系啦，输咗阿爸。 系啊，真系唔系阿仔啊！记住学埋下一句，老少平安。系啊， 会点？我谂我会问咯， 一定问啦、 啊。边度？但系冇得讲嘅，小朋友嘅模仿力真系好强噶， 即 系佢听到任何声音，就算讲嘅系几个月嘅小朋友啊，你喺度嗡嗡嗡嗡，或者你喺度。只不過係可能 係啊，冇錯啊！ 佢哋第一樣嘢學嘅就係模仿佢嗯啊咁樣咯，即係跟住做動作。 我而家屋企咧係每一次都有兩條恐龍喺我身邊出現嘅。 咩事？佢成日話 嗰啲鸚鵡嗰啲咧，你講咩佢哋就重複你講嘅。 佢兩個而家不停喺度扮恐龍啦，互相擘大個口啦，即係緊密接觸啦，喺度話啦，仲要向埋我耳邊都喺度話啦，好犀利啊！ 你自己揀㗎， 係啊，好開心㗎，真係係啊！咁你嗰個我就會估啦。是幼稚园有同学仔讲佢学啊，定系幼稚园啲老师唔小心喺度交谈嘅时候咧？哎呀，昨天啊，呢、這个刘少平安啊，哎呀，两姐妹啊，系啊，我就碰漏啦，依张牌啊，就俾啲同学听到。 如果唔系，唔会出冲啦。总之我上咗佢啦，碰咗佢啦， 应该就系听到老师对话，会唔会咁 咧？呢啲系嚟自 学校嘅， 叫做学啊，系 咁，因为你自己开噶嘛，你话幼稚园个题啊嘛， 系啊， 我估同四大长老有关， 我话唔系。 因为咧，就算你头先你举嗰啲老师嘅例子咧，佢都系成句啊，但系佢而家好肯定系讲砰上，佢好似系亲历其境，佢系目击嘅，所以我觉得 咁又 系 有 机会。 哦，我知啦，学校用麻雀嚟教数学或者教中文， 其实我觉得呢个 work 噶， 可能系啊。 我当初咧系以呢个教数学嘅理念嚟教乐乐永永打麻雀嘅。 你根本就想教佢 系咯，你成机啫，真系。 我哋真系纯粹系同佢教，因为真系都有呢个逻辑啊，去思考去谂下噶嘛。 咁我用教中文嘅逻辑啦，阿仔啊，嗱梅兰菊竹春夏秋冬， 啱啊，真系啊， 齐晒， 唔系啊，甚至乎我教我隔篱嗰个，佢唔识睇中文啊嘛，我有教佢打牌噶， 系咯， 一同到九同佢识数几多个波波啊，真系 系咯系咯，未埋双眼去数 啊，系啊，我系啊，个索之后识教，我而家教紧佢分东南西北中法白咯， 都得啊，都得，好啊， 咪 好啦， 讲得太远，系 sorry 啊。 嗱，我即系只系讲话，即系如果佢一日翻嚟同你讲碰啊同上咁啊，即系点解咧？咁即系一定关于麻雀有关啦。 系咯系咯， 系。 哎呀，真系啊，唔该晒嘅。喺大陆咧，竟然啊吓，竟然有一间，我其实都唔明佢嗰个设计系点样嘅。喺间幼稚园， 隔篱就系麻雀馆啊。 上 面就系麻雀馆， 系直情喺佢门口啊！ 哦， 即系点解？因为佢哋咧，即系系外搭出嚟嘅，即系话唔系实体一个麻雀铺嚟嘅。 系 咁啊，即系佢可能带整啲人篷喺度啦，跟住下低有几张麻雀咁样。 即 系 佢有户外露天麻雀馆，同埋有室内， 系咯， 你可以拣你要堂食定外卖一样咁啊，系嘛？ 即系堂食嗰铺牌系嘛？ 用啲搭棚咁啊經營嘅，咁但係喺間幼稚園嘅門口嗰度喎，即係喺總之係好近啦咁。咁你點解咁講咧？由於咧，因為城管咧佢係要管噶嘛，係啦，城管就管。喂，啊發生咩事？啊，你哋做咩喺度咁樣嚇？幾張麻雀台？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咁。 咁咪即係聚賭？如果你真係麻雀管啊，嗰啲要攞牌嘅喎，好難攞到個牌係户外版本係嘛？即係沙灘度擺幾台咁樣啊，喺燒烤場隔離又有咁啊， 唔得啦，所以就唔得咯。但係問題佢竟然係喺個幼稚園個附近啊嘛，喺佢話幾乎喺門口咁滯啦。咁啊，跟住咧佢話：哎呀，得唔得啦？要俾城管要管，我要搬啊咁樣。我咁多張麻雀台，我搬去邊度咧？有三張，三張啫， 三張。搬咗去学校里边， 喂姐唔够位摆啊，摆住先啦，城管嚟啊， 咁都得 啊，真系 走鬼啊，真系。 佢真系咧，因为佢哋大陆兴打电动麻雀噶嘛，咁、哦、所以咧佢即系净系 喺户外仲要搭到拖板，搭到电先至有电 動麻雀，定系佢攞尿袋啊？ 冇嘢，冇可能嘅呢、這个世界。 即系为咗打牌，咩都有可能嘅。 咁跟住咧，佢因为城管管佢咧嘅时候咧，佢咁点啊？我突然间冇得生意做、啊。咁佢原来咧，呢、這个叫麻雀呢个所谓麻雀经营咧，呢、這个老板咧，同幼稚园咧嗰个老校长咧系街坊嚟 嘅 噃。 其实校长都有打嚟铺嘅咁啊， 系校长 收佣你唔知 道。系啦系啦， 跟住咧， 佢唔系个幼稚园租场俾嗰个麻雀馆啊话。 佢系冇租啊！佢直情话 免租啊！ 哦、你俾人赶啊！ 补习要优惠，补习要 俾佢搬咗入去幼稚园里边啊！哦 搭到周圍都係線啦，但佢有冇經營到咧？我唔知道，因為而家唔知道大陸係咪仲係封緊嗰啲幼稚園冇得翻學啦咁樣。但係總之嗰三張麻雀台咧，同埋嗰啲電線咧已經入曬佢哋學校裏邊噶啦。點解會揭發到呢件事呢？因為事源，因為我頭先咪講咗好多線喺地下嘅，有一個細路，唔知係咪校長個細路咧，唔小心棘線，跟住觸電。电喷，跟住送去医院，先发现我哋发生咩事？点解你会咁样整到噶？咁样先揭发到佢幼稚园里面有几张电动麻雀台先发生发现咋？即系离晒谱嘅系。 即系你而家系讲紧一套喜剧嚟嘅，即系麻雀幼稚园系啦，呢个系最新嘅版本嚟嘅。 系啊，我就问翻点解幼稚园里面会有麻雀啊、麻雀台、麻雀凳啊？跟住咧个老板就话啊冇啊，因为咧其实咧个幼稚园校长系我楼上嘅街坊嚟嘅，咁佢好人，知我俾人赶，所以咧我就暂时将嗰啲几张麻雀台摆喺个幼稚园嗰度咧，就系就摆咗喺度先啫。 寄居蟹个 friend 啊， 开咗学之后咧，我就谂住边搬走噶啦咁样。 咁起碼如果係嘅話，哎呦，不過又棘到小朋友，佢又未開學，都唔諗唔明呢一點啊！如果佢未開學嘅話，應該就冇小朋友喺幼稚園入面都出現噶啦，係咪？ 唔係呢個咧，因為係嘅係個幼稚園個仔嚟嘅，咁、所以佢喺佢學校裏邊，所以呢件事佢就話啦：，哇！如果唔係佢整親啊，根本就冇人知道幼稚園裏面有麻雀嘅，分分鐘佢係冇人知嘅時候，佢開埋檔添啊！ 係啊， 我覺得 但係學生冇喺度嘅， 冇嘅，未開學啊嘛，因為 我覺得起碼其實呢個咧，我哋應該要向逆向思維咁樣諗啊！呢啲我哋嘅國粹嚟噶嘛，一早麻雀其實應該要成為必修科，我覺得。 我都覺得係， 係需要學噶。我覺得 我開頭 叫大家難倒，但我都要認識啊。 我開頭仲以為咧，點解你話幼稚園門口有麻雀館咧？係咪方便啲家長咧？如果俾唔起幼稚園學費嘅，就出去打兩鋪啦。 唔係啊，即係等你阿仔放學嘅時候，你要打翻幾鋪先啊嘛，係咪先？ 踏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应，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上西装埋没歌声，站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洪流，任性的领袖，开 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斗红楼，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心厌旧，法则不会永久。 红吹蜡啊，少年游啊吓，喂，讲到呢个旅游咧，头先我记得阿祖佢都话咧，即系你本来第一优先咧，你都会觉得你最怀念嘅就冇得去旅行啊嘛，即系不过后来你俾按摩取替咗你咁解啫。 如果而家有得飞嘅话，我都想飞少少，真系 好啦， 好难真系。 呢单我都想讲旅游，系啊，呢单旅游新闻咧，其实都一排噶啦，但我发觉咧，点解我哋香港好似冇乜咧，即系跟进嘅，同埋如果我哋可以学到嘅话咧。都可以指到我哋少少旅游嘅嗰种，即系指痕指咳咁样。 哇！你咪讲紧要喺嗰度住一排，真人 show 嗰个啊？ 唔系，系啦。嗱，呢个咧，其实我哋先谂翻，点解我哋唔可以去旅，唔可以搭飞机，唔可以去旅行啊？ 因为疫情咯， 系啦，因为疫情 咯，觉得个活动 其实都唔系啊，都见到有人系真系好勇敢地飞咗去噶嘛。 跟住有啲未飞翻翻嚟嗰阵时，咪二次中招咯。 系啦， 全球首名嘅嗰个朋友。 咁即系话个重点系咩咧？个重点就唔系飞机，而系你去到嗰笪地方，喺嗰度可能会感染。 因为 那里是风险， 你会遇到好多人你未必认识嘅，佢哋又嚟自世界各地嘅。咁香港嘅疫情其实相对于世界各地系真系好轻嘅啫嘛，系咪？ 咁如果我哋可以设计到一个唔会去到人哋地方，但系又可以俾你飞嘅一种飞行行程，得唔得咧？ 咩啊？ 系啦， 嗱， 你谂清楚，我哋咧点解唔可以飞咧？ 飞去宇宙， 其实唔系因为个飞机本身有病毒啊嘛，亦都唔系我哋 check in 嘅时候会有病毒啊嘛，而家系因为当你咧可能你会落机嘅时候咧，你喺嗰个城市有病毒啦，咁如果我哋可以设计到一个唔落机嘅飞行行程， 即系净系玩搭飞机啊？ 咁即系玩模拟啊？ 唔系模拟啊，真系飞啊！ 即系搭飞机。 你可以当系由飞机可咁样嗱，佢而家咧真系， 我觉得呢一个旅行我一啲都冇兴趣。 人哋 成日都话我哋去旅行 好辛苦， 系咯，最辛苦就系搭飞机嗰程噶嘛。你做 business 都好啦，都吃力嘅有啲话。 人哋啊，一推出啊，抢购一空啊，热烈受庆添啊，喺度边度嚟嘅咧嗱？不过咧有个分别嘅就系、是、推出呢、這、一个叫做咧，佢有个名嘅叫做艺旅行，咁咪扮啊嘛。推出呢个艺旅行嘅地方咧，佢就真系比我哋大好多嘅。佢系真系可以咧，净系由飞机咧飞嚟飞去咧，佢已经可以降落唔同嘅地区嘅。 O K， 譬如喺美国境内，其实东岸向西岸，佢哋都可以去系当一个旅行嘅。 系啦，你可以咁谂 啦。 咁咧，佢呢个咧就再近啲系台湾嘅。 哦，去边啊？ 咁啱啱台湾、台北去台南已经系两件事。 系啊，咁因为咧，佢话咧，其实早嗰排咧，台湾航空公司咧，然后就推出自救，因为佢哋而家冇航班开入嚟咧，即系所谓你唔可以就咁随便入境噶嘛，佢哋封关 噶嘛。 喂，咁但系佢哋都要揾食噶，佢哋咧就推出咗呢个咧艺出国航班嘅旅行团。咁咧嗱，佢摆明个宗旨咧，一阵间讲个内容，个宗旨咧就系话让顾客一样可以感受到飞行嘅体验，可以享用到飞机餐，甚至乎系你哋最中意嘅酒店住宿服务，都系可以满足到俾你嘅咁样。系啦， 好想听落去啊！ 系啊，咁然后咧，佢就会点样做咧？佢就其实月头嗰阵时已经搞咗噶啦。佢八月头嘅时候咧，譬如咧，佢就会推出一个路线咧，就系、是、由呢一个嘅台湾咧，就飞去日本嘅琉球嗰度嘅。 OK， 系啦，咁咧佢话咧，即系成个行程咧都两个钟四十五分钟噶。 OK， 系啦，咁佢里边。会点咧？佢就话咧会比一般嘅航班咧飞得低啲， 等你就可以睇到嗰个视野环境风景是如何。 但系航道呢啲嘅飞高低有得咁样去噶、 啊， 为咗 咁佢哋当然如果佢哋即系推出咗，可能申请咗咧。嗱呢啲我哋唔系空界句子啦，佢咧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嘅。咁咧佢嘅目的咧就系话。你講得啱，你就可以咧喺高空咧就俯覽咧成個台灣嘅美景，因為佢嘅高度咧就唔會淨喺雲端嗰度啊嘛，係啦、 okay ， 咁咧然後咧佢就會有做啲咩嘅咧？飛上去兜個圈啦， 即係話咧，你 坐唔到窗口位咪好慘。 佢話你由呢一個台灣出發咧，就行到琉球嗰個位度咧，然後佢唔落機噶，佢絕對唔會有嗰個 landing 嘅動作咧。 佢都接物啦，我哋就嚟到個目的地啦，不過我哋就要折返啦。 佢跟住就會折返翻翻去啦，咁樣。咁呢個一種行程啦。第二個行程咧，呢次再耐啲添啊，3个钟。 哦，好。 三個鐘嘅，咁咧其實佢就係一樣咧，就係可以俾你坐去睇空中戲院啊，喺機上咧一樣俾你買免税品優惠啊，又係可以 咁樣全部都 coffee or tea 咯。 係啦，唔係同埋佢可以入住咧五星級酒店。因为佢都话 冇落机， 佢就喺国所谓佢自己咧， 飞翻去自己个地方，跟住再转酒店 啊。即系你喺，譬如当你喺台北上机，你兜咗去阿琉球嗰度，但系就冇落机，翻翻嚟台北嗰阵时，你就入住酒店。 系啦，或者你可能喺台南落机咁先算啦。系啦，嗱，咁咧佢，喂，你唔好讲，佢哋嗰啲机票咧。佢幾乎係照正價咁賣嘅喎，因為咧係啊，譬如佢經濟艙咧，佢依然都係咧每位咧要1700多元港幣啦，商務咧就平啲，但係佢都係相對咧都要2000多元嘅喎，五分鐘賣曬。 哦， 五分鐘已經賣曬。 我估相對嚟講咧，佢又要飛低啲嘅話，可能係一啲小型啲嘅飛機嚟嘅，會唔會咧？所以那個座位都會相對地少咗。都係嗰句啦，如果我攞呢個嘅偽旅行嘅呢個服務嘅話， 似乎都係正常一個飛機嚟嘅。 哇！咁我坐中間嗰啲，你又叫我去即係飽覽嗰啲嘅環境係點？我都望唔到窗口。 咁可能咩咧？ 但係佢有第二啲 service 啊嘛，佢照樣中意啊嘛。 咁中意買免税品咧，真係。 係啊，咁同埋咧，佢有。第二啲航班咧就得意啲嘅，佢、 啊、 就話咧，譬如話你如果中意去日本咧，佢就話咧，你而家買咗我呢張機票先，咁咧就一年有效期咯。 哦，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你系可以之后咧再用嘅。咁然后咧，有另一间咧，佢哋嗰啲廉航咧就推出嗰个玩法咧，就系话嗱咁样啦，8个钟头嘅飞行行程。 哇、哦，咁短添啊！ 8个钟，咁但系咧系做啲咩嘅咧？佢就唔系话飞去嗰个目的地，佢系话咧俾你去嗰、那个即系睇下。航空界里面嘅幕后操作情况啊，譬如话包括咧亲自喺机上面做广播啦、安全操作啦、参观驾驶舱啦、上餐服务啦等等咁样。 喂，即系佢求变，我觉得呢个几好啊！即系可能大家对于咧，即系譬如阿田咁样，成世都系想做空中服务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俾你试下广播， 系 咪 啊？ 即系应该都觉得爽噶嗰件事。嗱，听到呢度咧，其实即系开心噶嘛，系咪？艺旅行，佢哋航空业都有得行啊。但我又睇到另外一单新闻咧，讲航空业的，我看到之后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 是为什么呢？ 澳洲有一间航空公司，他们就他们不是宣布的，即不是我开过记者招待会打锣打鼓说是这件事，但他们现在就做一些将来他们的业务的准备。但他们计算这条数的时候，是觉得明年七月他们那些长程的飞机有机会再度起飞咯。 即系话点啊？可以再飞啦？ 先至飞啊？ 出年七月啊，个重点系，即系喺佢哋个计划里面，佢哋个谂法系觉得疫情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大家就要谂去旅行嘅话，佢哋就觉得出年七月啦，呢个咧系一个合理啲嘅谂法咯。 哦，走牌啊！即系而家先至大佬， 而家 先八月底 啊，系一个澳洲大型嘅航空公司，呢个系佢哋嘅少少嘅planning， 佢哋嘅预测系咁样。 不过咧，好似台湾咁样自己。即系叫自救咧，咁样即系因为其实佢嘅地方叫大咧，咁其实都啱数嘅，即系所以我哋而家香港都即系都希望有个本地游噶嘛，都即系只不过我哋冇坐飞机咁解啫。 本地游咧，好似咧即系收到嘅嘢咧，都好似个反应唔系太大，唔系太多咁样，好似。 因为疫情又再爆发。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嚟听一次新闻吓，咁我哋翻嚟咧继续有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嘅，我哋转头再见。 双向开放的平台和前海在金融、专业服务、创意产业等不同的范畴探索合作新空间。法国新增542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反弹至4个多月以来单日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9万宗，3万多人死亡。总理卡斯泰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他说疫情未发展到今年四月和五月时候的严重情况，重申法国人必须学习和新型冠状病毒共存。他又说民众必须在办公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封闭的公共场所戴口罩，要有社会责任感。法国官方将会在下周 公布1000亿欧元嘅经济复兴计划嘅细节。卡斯泰透露，文化部门将会获得20亿欧元嘅支援，弥补疫情导致嘅收入损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8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8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1.5元升2.39元，腾讯控股559.5元升8元，阿里巴巴282.8元升2.4元，美团点评270.8元升12元，中芯国际25.9元升1元，京东集团321元升5.2元，美兰空港43.8元跌3.35元。众安在线49.45元升5.7元，药明生物197.5元升9元，斯摩尔国际35.2元跌8.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38，瑞士法郎8.541，澳元5.61，加元5.896，新西兰元5.139，欧元9.1718。每百日元兑港元7.3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3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09美元，卖出19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咁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牛池湾泽山道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出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记得咧留意现场指示啦，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是、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牛池湾泽山道啦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出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其他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半山波路道有道路工程，咁现时波路道咧近住宝德台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啦，西营盘啦梅芳街亦都有工程嘅，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德富道西左转入去梅芳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新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我是家有爱种的 Lu。 新学年除了在课堂上，生活日常同学仔都可以不停学习的，例如爹地妈咪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买餸，帮家长 check 下条数有没有计错，那 shopping 都可以变做数学堂啦。 南京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拿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Hey, this is Dua Lipa.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ey, this is Ava Max.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i, I'm Sam Smith.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This is Justin Bieber.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Taylor Swift.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正所谓幕前好轻松。幕后头先几多苦功， 哇哇，真系好睇啊！ 系啊， 阿健，你真系 miss 咗好重要嘅一幕啊！ 系啊，紧张啊， 真 系。 啲喺直播室里面真系，哇，系咁啊，一世啦， 为 秋万年就呢四个字用得。 我哋应该用正面呢个角度证明咧 ，teamwork 真系好紧要。 冇错， 嗰个 team 咧唔单止净系我哋呢一个团队里边，我哋自己三个成员， 系， 哇，系我哋二台里边其他唔同嘅节目， 正如一坨接力赛啊， 系冇错， 你要交棒嘅话， 系冇错， 尤其是当你而去到一个水深火热， 系啦，正所谓不成功变成人嘅时候， 哇，唔想一世留下个污名嘅话， 几紧张啊！真系， 好彩头先有人肚痛嘅时候，即刻临急啊，入咗隔离房嘅小白帮手，过嚟帮手啊，咁样，所以就保得住。 系啦，小白过嚟做咩？就撳咗人中啦，冇事冇事冇事， 冇事嘅冇事嘅，阿田 miss 咗啦，系啊， 呢个故事啊教训我哋啊。 我头先我真系唔明噶，我唔明我哋头先十二点朝钟之前讲新闻，明明仲有分几钟，哇！你见到有少少焦虑喺度，你见到我对家嗰个曾志豪， 我明明有新闻噶，但系点解开始欲语还休？ 系啦，好彩我有一单可以接得住，即系我讲澳洲航空公司嗰边嘅 我其实完全唔知道你讲紧咩，你知唔知？ 睇得出你唔知 道，我双眼放。完全精神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不断催眠自己，你冇嘢嘅， 因为你只可以集中喺另外一点嗰度， 你冇事嘅，唔放松啲啊，又唔可以太放松， 太放松， 紧张啊，又唔可以太紧张。哇，我直情咧，我眼中嗰阵时系冇黄耀祖，我进入咗应该系嗰啲禅修最高境界咧，望我。 你头先你净系得一点望住嘅啫，就系、是、快啲十二点， 快啲十二点， 十一点五十五十九分五十五秒嗰五下嘟啦，你出咗嘅话，我就可以离开直播室啦。咁 同埋我就四处张望，有冇人可以救我咧？ 你真系猛咁喺度望，我就见到，所以。直播室我哋嗰呢三个钟头， 你快啲补习啦，快啲学识按听到啦。 其实你头先如果你同我讲，我应该出到嗰几个噶。 你有冇信心？ 嗰几个我有拍低到片噶嘛，嗰几个片我自己温习噶嘛。 我今日你有冇信心？ 有信心，我哋而家一齐听下豪娱乐。 豪娱乐。Better。好少睇一个广告咧，会睇到咧毛管冻啊，亦都好少睇一个广告咧，会睇到眼湿湿嘅。但系我嗰日真系睇咗一个运动牌子嘅广告，甚至乎严格嚟讲，我唔系睇啊，我系喺后来咧，我净系听到呢个广告里边嘅说话咧，我都毛管冻眼湿湿啊。是运动牌子一剔的一个广告，它是纪念 Kobe Bryant 的一个广告。因为8月24号啊，它会被誉为这个 Mamba Day， 因为8号和24号呢都是 Kobe 生前曾经孭住的两个球衣的 number 来的，所以那一天就会变成一个纪念日啊。 咁啊，呢个一剔牌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广告咧，就去纪念即系 Kobe Bryant 啦。咁里边用咗个乜嘢做嗰个主旋律咧？就系、是、Better， 一个更好嘅自己。佢话 Kobe 咧一路一路咁样咧教我哋要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要过好更好的每一天，你要今天比昨天过得更好。咁当然啦，佢就连结埋 Kobe Bryant 佢自己生前好多好多唔同嘅角色，好多唔同嘅岗位啦。譬如佢话你要做好你每一件事，你要成为一个更好嘅老师啦 ，a better teacher， 亦都要做一个更好嘅队友 ，a better teammate。但我鍾意佢跟住落嚟嗰两个 better， 佢话你要做一个 a better loser， 你要成为一个更好嘅失败者。喂喂喂，呢、這个真係值得斟酌啊！各位，我哋唔係盲目崇拜外国嘅一啲广告，但係当我见到外国人佢会喺呢个广告词语里面佢会摆出呢一句说话 a better loser 嘅时候，我都諗咗一下係咩意思呢？明明输就唔会系 bad 嘅塔噶啦，唔会系好噶。我哋觉得输系失败系唔好嘅事嚟噶。点解佢会用 a better loser 嘅咧？佢唔会俾答案你嘅。但系如果你用 Kobe 佢身上面嘅一啲经验嘅话咧，你就会明白系我哋有输有赢。但系最重要系咩咧？你输完之后咧，你有冇揾原因？你有冇谂方法令到自己可以企翻起身？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成日讲呢句噶。失败乃成功之母啊，或者我哋边度跌低就边度企翻起身。我哋亦都有好多鼓励大家嘅说话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所以如果你系失败嘅话咧，无论中外都好，都有一种精神系话俾你听，输唔紧要，你系咪可以成为一个更好嘅输家？如果你系赖死啊，唔认输啊。举例啊，你就算讲打麻雀，我谂咧，你揾雀友嘅时候，你都会揾，喂喂，这个好，这个好啊，点解？这个输得起，哎，这个唔好就系，这个输唔起噶，冇错。如果你输得起，你会比你隔篱嗰个 better。如果你输得起之余，你仲会谂翻转头，点解我会输？点解呢铺牌我会出仓？点解我唔 hold 住呢只牌咧 ？Yes， 你又比隔篱嗰个铺铺清铺铺输更加系 better。你做唔做到呢 ？A better loser。仲有另一个呢，佢就话你要成为一个 a better winner。喂，呢个又系有啲拗头、哦。本来 winner 即系优胜者啦，赢就赢咗噶啦，仲有得 better 嘅咩？即系点啊？我系要赢得比你、跑步跑快五秒，我要咧攞冠军攞得比你更加多，系咪咁嘅意思呢？我谂咧，又系你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啦。你嗰个 winner， 你赢完之后咧，究竟人哋会唔会都服气咧？人哋会唔会都顺从你咧？人哋会唔会都赞同你就真系胜出咗呢个比赛咧？喂，好多时候咧，赢完之后咧，好多人都会唔服气噶。隔篱嗰啲就会话咧，胜之不武。咁係啊，如果你喺一个唔公平嘅規矩，喺一个唔公平嘅环境之下，你赢咗，我諗啲人都只係会话你胜之不武㗎啫。又或者你赢完之后你係极尽羞辱对方，毫无大将之风嘅，啲人都会话你係胜之不武。欸，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呢係我嚟补充嘅，佢都会提醒你呢，胜係点啊？胜不骄。即系话你赢咗都唔好太骄傲，咁点样可以做到败又系咩呢？就败不馁咯，我哋败咗就唔好气馁咯。系啊，你要记住，每一场嘅竞争比赛都系势均力敌嘅。系可能我哋都要学识更好嘅中文啊 ，better Chinese。我哋咪要学多少少四字成语呢？ 所以呢个广告呢佢继续同你讲就话 just be better。佢话你应该呢不停去改进改进改善改善，令到你比琴日系变得更加出色。但系讲咗咁耐，喂都唔使眼湿湿啊，都唔使毛管冻啊，因为佢个广告去到最尾佢系不停讲话 better father。佢不停不停嗰、那个旁白咧，真系好正。原来系一个咧 rapper 嚟嘅，佢就不停咧用佢嗰个好有磁性嘅声线咧，佢就不停喺度讲话 better father better father better better better father， 连续讲咗三次四次。喂，我想话咧，真系引起共鸣嘅、哦，嗰下个频率咧触动咗我。我唔系话自己因为系一个 Kobe 嘅 fans， 所以我触动咗，系嗰一刻佢真系触动咗你，好似作为一个爸爸嘅嗰种心情。是啊，你有没有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好的父亲呢 ?A better father 呢，这个真的很难啊。你可以做到一个好父亲，但是你可不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呢？两个有什么分别呢、啊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亲可能很简单啫。你说你有回去陪个细路，你有赚钱给他，你有给屋他住，你有书给他读，那你不是一个好父亲咯。OK。咁你可唔可以做到一个 better 嘅父亲呢？即係话你要每一日都比琴日更加好喎、哦。你有冇陪佢嘅时间比琴日更加多呢？你係俾佢读书啦。你有冇令到佢真係可以学到更多嘢，而唔係只係每日就咁上堂呢？你有同佢玩呀，但你有冇令佢玩得更加开心？有冇令佢每一日都更加愿意同你一起玩得学似你咁样咁专心呢？更重要嘅就係、是当你见到佢影住 Kobe 同埋佢个女嘅嗰张相嘅时候咧，再听到个旁白用咁深情嘅说话不停讲 better father better father better father， 然后你突然间发现佢冇能力可以再做到更好啦，因为佢而家离开咗我哋。哇！嗰一下佢又真系打动咗你嘅心，因为你要提醒自己，喂，你如果唔好珍惜时间嘅话咧，你想做一个 better father 可能系冇机会嘅。你希望令到今日比琴日更加好咧，你都要谂下，系咪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个明天嚟等紧你咧？所以睇完呢个广告之后，你要记住啦，你想成为 better， 不过时间未必可以等到你，所以唔好等嗰啲咩 tomorrow 啦，系 better today， better today。 台通识六十秒。 太阳能发电系统是其中一种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它利用太阳能的能源来到产生电力，去供给安装现场的部分电力需求。现在有些村屋大厦单位都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施接驳到电网，不过要留意的是允许负载量是不超过100安培。而太阳能发电系统接驳至电网投入供电之前，其拥有人必须向机电工程署申请发电设施的注册，拥有人亦都需要聘请注册电业承办商进行有关的电力工作，彻底检查有关电力装置，进行功能测试，证实安全才可以通电使用。而注册发电设施的拥有人根据电力条例规定，是有责任确保其发电设施经常保持运作安全，仲要在发电设施的所在处展示告示，列明由哪间注册电业承办商去负责维修及检测，以确保发电设施运作安全。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啊！呢、這个 好笑我 咁有热情想参加讨论嘅， 系啊，几唔积极啊，真系啊！ 唉， 几想帮你一把啊！你话 你想点样帮我一把？ 你未觉得万事觉得我最好啊？ 你咁样即系揶揄阿祖啫， 我冇揶揄佢， 我唔做 啦，你绝对系揶揄阿祖啦。 得啦，咁系咪解决问题？我哋要内控啊！而家做一步， 系咯。 好，我哋要齐心合力， 系啊嘛。 如果我哋三個真係終有一日，我哋一齊去到旅行，係咪一件好威嘅成就咧？因為 我真係覺得係好威啊！ 其實我哋三個真係冇得一齊去旅行噶嘛，因為我哋即係除非三個第時可能92歲啦，嗰陣時啦，係咪？尤其是喺呢個疫情底下。聽到個好消息喎！ 咩啊咩啊咩啊！ 頭先豪仔都係話咧喺台灣就搭架飛機，但就 係啊，偽旅行 咁樣偽旅行啦。泰國宣布咗咧，佢哋嚟緊十月咧會有一個准許外國遊客入境嘅方法。 哦 ，OK。 嗱，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咧，大家真係想要聽一下。第一，睇下你自己符唔符合到啦。嗱，佢細節未講曬出嚟嘅，即係我講一啲啦。睇大家如果十月佢俾你入，你入唔入啦？ 你生得似泰國人，中意食泰國菜。就可以入啦。 唔係，其實最緊要係你有冇時間。 我有冇時間、啊、 而我覺得呢一個咧，可能都需要咧，即可能我哋香港嘅政府或者其他國家咧，可以參考一下，仿效一下。如果佢哋成功咗嘅話咧，喂，每一個國家又好，城市又好，旅遊業好緊要㗎。 即係你可以喺度檢疫34日嘅。 又未到34日咁多， 佢俾你入去 啦。咁我噏俾你聽，睇你願唔願意。其實我有心動嘅。佢話咧，泰國咧就計劃喺呢個十月之後咧，就俾外國嘅遊客入境啊，限定。首先你一定要去，唔係你泰國邊個地方你都可以去。 Okay, okay. 你只可以去布吉島。 布吉係。 哦 ，OK。 去布吉島 咧。你老家喎。 係啦，所以你諗下第一點同埋，因為我自己不嬲有 check 過啊嘛。 係咯。 其實布吉咧差唔多有兩個月，佢哋零確診。 係。水清沙幼 啊！ 而家好透明啊。 個感覺即係起碼少過香港啦，係咪？即係個感覺係安全噶嘛，係咪先？兩個月咯就嚟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咧，但係如果你去嘅話咧。你唔係話你去，你留幾耐嗰樣嘢係有特別嘅規定嘅咁樣。佢就話咧，首先第一樣嘢，佢就話你又唔係，你入境布吉之後咧，就要接受呢個病毒測試同埋佩戴呢個追蹤手環。 OK OK， 呢個係第一步嚟嘅。並且佢會規劃咗你去一啲指定嘅度假區域。 哦， 你一喺嗰個度假區域度，可能係某一個區域，你當可能佢揀咗香港嘅 即係較為偏遠啲或者咩啦， 係啦，可能成個西貢區咁樣，佢嗰度有好多酒店，好多游客区咁样嚟嘅，跟住佢就话咧，你就要拣定一间酒店咧，就喺嗰间酒店咧接受14日嘅隔离检疫。 O、okay. K， 即系你住嗰间酒店就要14日啦。但系喺间酒店入边度咧，你系 free 嘅，你系可以度假啦，但系就会限定你喺酒店嘅范围同埋佢哋部分嘅海滩。你知道可能佢间酒店就喺个海滩隔离咁样嘅啫嘛。你 系 walking distance， 你可以行到去海滩嘅，但系你就要有14日嘅隔離期，就主要咧就留喺呢間酒店同埋佢呢個海灘嘅地方度。 係， 咁都算度假係咪？ 都算， 即係同你喺嗰啲密不見光啊嗰啲地方啊，唔知道安排咗。因為我有朋友翻過內地要隔離啊嘛，佢話被安排住嗰間酒店咧係 冇房嘅，唔係 冇 窗嘅， 唔係 啊。即係總之嗰個衞生情況各樣嘢嘅話，即係幾廿蚊一日人民幣咯。但係佢指定咗要你住嗰間咯。咁、 okay, okay. 你而家有得？ 指定就慘，冇得選擇。可 你有錢， 我有錢想要高級啲嘅。 係啦，你學我自己獨立有 villa 嘅，我有自己嘅泳池喺間房度嘅，咁佢可以安排到。跟住佢就話咧，首先你就要咁樣過咗14日啦，完成14日之後咧，你要再接受呢個病毒測試嘅。如果都仲係呈陰性嘅話咧，你就可以喺島裡面其他地方度自由玩耍。 Okay. 即係就唔單止淨係喺你個酒店或者酒店附近個海灘啊咁樣，成個布吉好大噶嘛。你就可以周圍去啦。如果你覺得玩完都唔夠嘅話，仲有下一輪你可以去到。你喺布吉住夠咗3個星期之後咧，你就可以再接受下一次嘅病毒檢測。都係冇事嘅話咧，你就可以安全地批准你去泰國任何嘅城市。 哦，我覺得合理、啊， 即係一步一步嚟咁樣。 係啊，我唯一覺得咧有少少地方可能有風險咧，就係佢嗰14日咧，第一個14日隔離咧，佢唔係密封啊。 係，因為其實都係可能你喺美國嚟，又可以喺嗰度。當然啦，你入境嗰陣時要做咗個病毒嘅檢測啦。 冇錯。 佢仲話你喺酒店住嘅時候咧 ，on and off 都需要做呢個嘅檢測。 係啦，我就覺得唯一個風險就係話，當你喺個酒店隔離嘅時候咧，你就好似即係所謂打龍通咧，冇染雞籠周圍走咧。咁、你话如果嗰阵时有人中招嘅， 跟住就 咁你就 早嚟噶啦。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嗰啲酒店隔篱咧，系你唔出得房门噶嘛。 你记唔记得澳洲？你咪讲嗰单新闻嘅？ 系因为佢哋上咗去一直云雨之后，就搞到咁样咯， 搞到咁大件事啊嘛。所以呢、這个嗱有担心嘅情况喺度嘅，但我觉得呢一个咧，大家真系可以放长双眼去睇下其他嘅城市啊、国家系咪？ 你 可 以用拭目以待嘅，放长双眼好负面啦、 啊。我 放长双眼睇你点死咁样。 我放长双眼睇下你哋去旅行几开心咁 样。你可以话拭目以待啦。 sorry， 会唔会可以好啲咧？真系系啊。 但我想知道 啊。想我都想、啊。 我想知道啊，即系冇咁多假啫。如果有啲朋友可能退休人士啊，嘅佢哋有足够嘅假期啊，或者有好多朋友其实成年一日大假都未攞过噶嘛。 系啊系啊， 有廿一日噶啦，可以去得噶啦咁样。 所以头搭尾咧，头先我话咧，你三个礼拜咧都真系唔出奇啊，三四日。 要过多十四日嘅隔离 咯，就呢、這个先系弊家伙。 一个月都起码真系要一 年。我哋话斋退休人士咪 OK 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昨日被捕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林卓廷下午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中许智峰中午前由警车押解离开上水警署。警方说许智峰和林卓廷涉嫌去年7月6日在屯门公园游行之后，当晚在屯门警署外包围一名拍摄示威者容貌的男子，抢去他的手机并删除相片，涉嫌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等。警方昨日清晨分别到两人的寓所将他们拘捕，两人之后被通宵扣查。林卓廷同时涉嫌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政府刊憲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明天起食肆可以恢復晚市堂食到晚上九點，任何時間入座率不得超過一半，最多只能夠一台坐兩人，台和台之間至少要有 1.5 米距離，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繼續要停業。另外，政府亦都俾部分處所有限度開放營業，包括電影院、美容院、身體接觸較少的戶外運動場。至於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 和按摩院、泳池等繼續需要關閉。二人限聚令繼續生效，口罩令就放寬，在郊野公園範圍和在戶外做運動的時候可以不戴口罩。有關的規例為期7日，直至下個月3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过去半年几乎每日都接受商台一个节目访问。该节目的主持人说，昨日收到何柏良的短信，说近日工作和家务较忙，每日受访环节要暂停。主持人引述何柏良说，感谢商台给机会他分享疫情的资讯，自己亦都获益良多，又说面对逆境，市民要平心静气，用科学原则应对。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第四日，法庭传召陈燕林在资专设计学院的一名同班女同学作供。她形容初相识的陈燕林性格开朗活泼，但在陈燕林最后一日翻学表现和之前不同。证人说，学校去年9月初开学，但陈燕林因为之前在女童院，所以9月16号才翻学。对方给她的印象是开朗、开心和活泼，会和同学分享家事。翻学的时候经常都不着鞋。去年9月19号是陈燕林最后一日翻学，当日在上课的途中突然睡在台底，用同学的书包做枕头。当时他就说，之前一晚睡得不好，觉得很累。证人又说，当日和陈燕林一起放学，对方说要执储物柜，之后见到他将储物柜内的所有东西带走，甚至柜内的两块木层板都带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1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8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1.6毫半，升2.49，腾讯控股559蚊，升7.5，阿里巴巴283蚊，升2.6，

咁叉烧包、煎肠粉、牛肉肠啱啦啩？ 唉，全部淀粉质嚟噶，我呢排减紧肥啊！你唔见阿妈清瘦咗嘅咩吓？要减少食嗰啲啊淀粉质食物。 妈子啊，不如你自己睇啊！ 嗱，咁样啦，你帮我剔啦吓，我要凤爪、金钱兔、牛扒叶啊、南乳炆猪，手压住咁多先啦、 又话减肥，哎，妈子啊，你呢排心情好翻啲未啊？ 你想我心情好吓、你谂住请我饮餐茶，我就心情好，唔使你去转工系咪咁噶？ 讲出去边？ 你心情好，你想我心情好啊，即刻好好同我转工啦！ 老板话我做得好啊，出年可能升职啊，呢个时候转工我好傻噶。 老板贪你嘅美色咋嘛，日日背心短裤咁翻工，我都留你啦。 我似你啊，美色极有限噶。 啊，好彩你有自知之明嘅，真系净系我女啊。总之啊，你要喺啊。建筑工地嗰度做嘢啦吓，咁危险咧，我就系担心噶啦。我啊前日啊先喺你间房度见本嗰咩鬼嘢啊，临时支架工作安全指引啊，我啊睇到见到我都觉得好担心啊。 点会啫？临时支架即系咧一个嘅临时构筑物，用嚟支撑唔能够自行承托嘅永久啊构筑物噶，唔能够自行承托嗰啲啊。 咁仲唔危险？讲咁多。咁多嘢啊，真系啊！ 系 Auntie， 说话又唔可以咁讲啊！ 先生，你同我讲紧嘢啊 ？Hello， 系啊，我系同你哋讲紧嘢啊！ 豪哥仔，你都喺度？诶，孖子啊，佢系我同事阿豪哥嚟嘅。 啊，乜得你啲同事吓、坐喺隔篱台咁远都偷听到我同个女讲嘢，系咪对我个女有意思咧？啊，隔到成1.5米以上距离噶啦，咁啊坐咁开你都可以搭到嘴， 唔好咁讲啦，妈子佢系我上司嚟。 哎呀，唔好咁讲，即系唔系我好少见到成个茶楼啲点心俾你呢台嗌晒咁滞啫，我咪好奇咯。 咁啊，你羡慕啊？你唔够钱过嚟食 party 请你食啊？ 啊，你就系、是。我哋阿蔡秘书个妈妈，你系咪佢？ 系啊， 蔡妈妈哦，你唔讲我睇唔出要你两个两姐妹啊！真系， 哎呀，你赞我女定赞我啊？口甜舌滑， 你不如话我踩你个女定踩你好过啦！真 系，我又唔觉啊！见你咁卖口乖，你坐喺度，我请你食凤爪啊！ 唔好咁讲，大家交流下啲凤爪呢啲小事啦，咪俾两笼，俾两笼。 系啊，冇紧要，我豪俾你。 你有冇嘢想问我啊？ 限制人流啊！我哋唔可以同佢再搭爹。 你平时喺公司都唔当我系人。成日都闹我噶啦，你个女。 系你系师傅，我实尊重你嘅。不过有时你唔够安全嘛。 豪哥，豪哥，嗱，既然咧你都系做呢行嘅，咁你话啦，嗱呢个咧临时支架系咪真系有好多潜在嘅风险啊？我真系好担心我女啦，不如你炒鬼咗佢啦。 哦，咁呢方面你放心啦。 系点啊？ 唔使有潜在风险都想炒噶啦，已经。 真系太好啦！我听到你说话，我真系安心晒。 不无奈之啦，你个女啊真系 哇，咩对话嚟噶？ 有养分都咩？ 上达天庭噶，佢经常都同啲大老细咧眉来眼去，我都奈佢唔何啊！真系、 哎呀，真系， 我哋大老细啊咁啱屋企啊走咗两个菲佣喎，唉、哎，见到你个女啊零舍搭堂啊，真系呢方面。 阿豪哥，你好唔可以即系咁？ 我讲翻正题先，真系，都系噶，都系噶。嗱，临时支架咧，如果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咧，可能会导致严重嘅意外嘅，非引致人命伤亡啦、财产损失啦，同埋会有工程嘅延误噶吓。 嗱，即系工程延误，我唔理佢啊，阿女啊。咪系啦，听唔听到啊？阿豪哥话有人命伤亡啊，咁啊，总唔够危险啊？系咪真系见唔到阿妈先或者安心啊？ 妈子啊，妈子 咩啊？ 系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即系都要咧知点解嗰啲临时支架会倒塌。 咁点解咧？总有倒塌嘅机会系啲危险噶啦，系咪？ 哦 ，Auntie， 我使乜问点解咩？都问点解 嘅？喺你嘅认知咧，你觉得倒塌嘅机会就系早啦，正所谓倒塌咁早啦。其实就唔系嘅， 点样咧？ 好多原因嘅，你坐低先，我有三行嘅，你饮杯茶先。 OK， 我嗌咗龙虾饺烧卖吓，点样沟埋佢嘅？ 好啦，包括呢个咧设计不当啦，支架缺乏稳定性啦，一就用咗一啲损坏啦，或者低于标准嘅材料啦，又或者可能系搭建嘅时候咧冇依照图则嘅指示啦，同埋缺乏呢个监督嘅指引啦，构件咧就排列歪曲啦，又或者咧铺设嗰啲混凝土次序出错啦，都系导致临时支架倒塌。嘅普遍成因嚟嘅， 真系岂有此理！我听到我都觉得，真系有咩理由咁多个错处 即係咁樣，既然臨時支架嘅結構咁複雜啊，咁係由邊個設計啊？唔得，阿女你由去設計咩嚇？ 哎呀，梗係唔係啦，媽子，啲承建商一定要咧委任合資格工程師去設計臨時支架嘅，而任何人咧要成為設計臨時支架嘅合資格工程師，都應該已經係飽受適當訓練㗎啦，同埋具備足夠嘅經驗。仲应该在嗰个结构力学啊，同嗰个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知识，你放心啦。 啊，犀利啊！你个女啊，呢啲啊背得几好啊，真系。 诶，冇办法啦，因为有你咁嘅上司啊嘛，系咪？ 嗱，唔止噶，合资格嘅工程师，仲要能够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去证明临时资格可以点样，同埋因为啲乜嘢嘅原因可以避免喺过分移动嘅情况之下，能够抵受各种载重效应而唔会出现问题嘅。 你即系即系我听得明，但系崔伟你真系有啲 实不相瞒，我都唔识。 有啲吃力啊，系咁，不过我都可以有问题问你嘅。啊，你冇谂住你讲完一堆嘢之后我冇嘢问。咁喺合资格嘅工程师啊，喺设计呢个临时支架嘅时候，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噶？ 要清楚建築工地的情況啊，媽子，例如咧係土地情況啦、地形情況啦、斜坡特徵啦、地下水數據啦，同埋可以達到嘅技術水平，然後咧就要將呢啲嘅情況啊、數據啊、林林審審咧就納入你嘅設計之內。 玩得好複雜嘅喎 嚇，係㗎、哎，你明唔明啊？要確保一個臨時支架嘅橫向穩定性咧，就在於要有足夠嘅橫絕條同埋斜撐杆。咁就可以防止臨時支架咧，因為受壓而變到彎曲，又或者係搖擺嘅。 即係豪哥，你真係又再一次挑戰我呢個老人家。頭先你已經講咗一啲我唔識聽嘅嘢㗎啦，而家又整嚟啲咩環雪條定咩斜咩杆嗰啲咩嚟㗎？ 蔡小姐，你個媽想要環雪條 啊？唔係環雪條啊，媽子。 你嗌兩籠俾佢食啦， 真係出醜啊！ 係啦， 咁環雪條又係咩嚟啊？ 伯母咁樣嘅環雪條咧，就係將支柱連接埋一齊嘅環構件嚟嘅，用嚟減少支柱咧未被支撐嘅長度。咁至於橫絕條咧，仲可以用嚟咧作為壓杆啦，又或者係杆嘅用途噶。啊，你都知啦。 牛豬肉乾、牛肉乾啊，我唔要呢啲咩壓杆、係、哎、乾、啊。 蔡小姐，你阿媽又想嗌嘢食啦，豬肉乾、牛肉乾，你嗌俾佢啦。仲可以橫向力傳送到斜撐杆上面嘅。啊 ，Auntie， 你聽唔聽得明啊？ 係啊，哦，好啊，啊，即係我明唔明咧？其實真係冇乜緊要，又唔係我翻工，阿、女啊。你究竟明唔明噶？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即系将呢个直柱嘅压力打横散开，减低直柱嘅压力，咁啊之后咪冇压力咯。 你咪真系咁样讲完，同重复阿豪哥讲完嗰一个当系明白啊？咁头先佢讲嗰啲咩斜撑、 斜 薄撑定斜撑啊？ 薄撑两压，唔该两下薄撑。 因为做咩噶？ 斜撑杆先至啱，系用嚟连接横绝条同埋支柱嘅倾斜构件，用嚟将横向嘅力量。传送到地基上面啊！唉，真系泄晒气啊！讲到，诶，仲有未完啊，未完啊！诶、啊，你唔好插嘴啊，妈子啊！横绝条同斜撑杆咧系临时支架必不可缺嘅构件嚟， 即系好似我同你嘅关系咁啦，系咪必不可缺啊？系咪啊？即系唔可以去缺少一个啊？系咪？ 系啊，未讲完啊、 哦！好啊， 合资格嘅工程师咧，应该系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提供足够嘅横绝条同斜撑杆，一支都唔可以少啊，一支都唔可以少啊！ 啊，豪哥啊，即系咁样嘅。头先诶，佢阿女啊，听到我同你嘅对话之后，佢又再重复一次。咁我阿女，佢讲得啱唔啱啊？ 哦，我最中意就听你两个嗌交啊！ 我哋冇嗌交，我哋讨论紧嘢啫， 对话嚟噶。 系 可以嘅话咧，应该将临时支架咧系于已经完成嘅永久建筑物嘅坚固部分上面，咁就可以加强成个支架嘅横向稳固性啦。 咪就系咁咯，啱啦， 系啊，我系啊，你嚟 confirm 嗰件事啊，女吓， 系啦， 啊，豪哥，豪哥。即系我哋啲嘢食咧都吓嚟晒咁滞，不如我哋就即系食嘢先啦，好嘛？ 哇哇哇！凤爪、金钱肚、牛扒叶、南乳炆猪手，哇！ 啊， 蔡小姐，你话你唔食内脏嘅，又话唔中意食有骨嘅嘢嘅，咁啲嘢系你食噶？ 唔紧要啦，哎呀，我妈子中意食咪得咯，你 阿女你行开啊，你行开，我同阿豪哥两个食得啦，哎呀，你都唔系好明我讲啲咩嘅，阿豪哥我请你骨胶原对皮肤好，见你请你阿伯姐，你出去执杯茶俾我， 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去买快餐啊，系咁啊。 技师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凤都竟冰冷了。这点光辉的星星，顷刻失落了。种种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他你敢唔敢先？ 依旧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真实的不需向人说明，这瞬间没有边际，美丽不需要滤镜。 现实中差不多个个影相都有落 filter 啦 ，Gigi 今次就反其道而行，用音乐诉说没有滤镜，仍然有值得欣赏的美丽。作曲编曲 Gigi， 藤原浩填词张怀秋，制作人林俊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俊杰无滤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 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this is Dua Lipa.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ey, this is Ava Max.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i, I'm Sam Smith.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This is Justin Bieber.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Taylor Swift.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最尾五分钟啊，最尾五分钟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其实琴日咧我仲去咗消费多一样嘢嘅， 咁开心啊， 系啊系啊，咁啊琴日咧就买咗一个咧嗰啲咪有成个呼啦圈嗰嚿嘢咧， 哦，拳击嗰嚿， 系啦，可以做运动。冇啊，呢个就问得好啊，因为咧我老婆喺屋企咧好耐冇喐过啦，咁咧佢就话， 其实要凑住两个仔，而家冇工人姐姐嘅话，佢个运动量可能系宇宙最高嘅， 系啊，但系都唔同噶。即係兩樣嘢，你湊仔咧，可能係即係譬如阿田以前嗰啲年代咧，攞條藤條追住佢周圍 fit 啊，又或者即係掃風啊、喂奶啊，即係嗰啲動作咧，同你一個正常需要嘅運動係唔同 嘅。係唔同嘅。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唔知會唔會有得試下做呢啲運動咧？咁好啦，咁我就琴日第一個俾佢玩一下啦，咁樣。咁啊，佢琴日就試玩咗一次。咁咧，佢已經發現咧。佢做其中一个动作，因为咧嗰个成个呼啦圈咁样， 系啊， 咁你就其中一啲动作就系压个呼啦圈咧， 要用力嘅， 要用力嘅压落去啊嘛。咁人哋嗰个咧只系一个初阶嚟嘅啫， 系， 即系佢话咧啊，你可以做一啲最初阶嘅练习咧，你就咁样挤压个呼啦圈啦咁样。佢挤压咗，我谂大概唔知有冇二十下之后咧，佢话可唔可以唔再压落去？ 冇力啦，冇力， 佢冇力咯， 冇力再压咁。 系啦， 咁你使咗几多钱啊？ 哦，使钱嗰度是少啦，最紧要系咩呢？我特登带翻呢单新闻出嚟。 唔系，我想都想知道嗰个嘢几钱，系咪2000几蚊啊？ 我之后先话翻俾你听啦。 哦， 因为咧，我想讲我有个类似嘅，我又买咗一条咧，而家咪多咗人喺屋企度点样即系自己健身啊，做运动嗰啲嘅。有一啲咧，咪系有好似一条长嘅橡筋绳嗰啲咧，可能只脚踩住啊，跟住你就向上拉嗰啲。 系啊， 我都买咗两条128蚊啊，但我都系拉咗几下，哇，好攰啊，唔 跟住就冇做啦。 我已经觉得好抌心口。因为用咗128蚊，但我知你个体盘唔止啊嘛， 系啊， 所以我更加要大力煮落。 好啦，咁结果咧，我今日睇到新闻咧，真系好应噶。今日即刻有单新闻咧，就话啦，有医生咧提醒大家，最近有佢接获一个 case， 系 一个咧就系年约40岁嘅妇人咧就求产， 嗯， 佢就话咧，哎呀，突然间咧只脚好痛啊，冇原因噶，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咧有啲无源头感染啦，佢就无源头脚痛咁样。咁咧个医生就好奇怪，就问佢话：你有冇咩病史啊？冇啊，从来都冇脚痛噶。有冇长期跑啊、跳啊、是撞啊？冇，唔出去跑步，唔做呢啲嘢啦，咩都冇。咁咧照 X 光咧，同埋 check 埋血咧都正常。 哦， 咁然后咧佢就话啦，佢咧就唯一咧就话越行路时间越长咧就越痛，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你而家咧呢个应该系咧所谓咧压力性骨折。就话咧，即系医生 系啦，压力性骨折 系啊，佢因为佢照咗 MRI 之后咧，就话佢有压力性骨折啦，咁样咁已经好惊啦。咁然后再问佢就话：喂，冇理由噶，你好人好者，点解会无端端压力性骨折咧？咁样 我想问嗰个压力系即系我哋即系精神嗰种压力啊，定系身体 啊？即系嗰个真系用呢个英文咧，佢就 系 咁样写嘅。 打机成日过唔到嗰板，搞到佢好大压力系嘛？ 唔系，最后就问佢啦，佢话你真系咩动都冇喐过，点会无端端压力性骨折噶？咁样。咁嗰个40岁嘅妇人咧，就同个医生讲，佢话我唯一一样咪就系我玩个呼啦圈咯。 吓系啊， 佢话因为嗰个呼啦圈咧，其中有一啲动作咧，就系要你咧原地喺度跳咧跑咧，佢不停拧拧住个呼啦圈就跑跑跑跑跑跳跳跳跳跳咁样。咁佢话咧，医生就问佢啦，咁你系点样跳点样跑噶？ 系， 咁你喺屋企你会点？ 咪掟掟掟掟都原地跳， 着唔着鞋啊？ 又冇着鞋系啊？ 你点会着鞋呢？原来系唔得噶。 哎呀，梗系唔得啦！ 你有着鞋嘅，你喺屋企跳。 唔系啊，我 认真，我又买咗个瑜伽垫咧，咁跟住就着咗鞋喺上面踩咯。 哦，你再着埋鞋添噶？ 起码有两重嘅，即系帮你卸一卸力嘅地方。 嗱、哦，你又叻啦， 直地啦，傻猪。 你叻，你叻。 我想话你有做运动咩？你唔好扮嘢喎。你头先话买瑜伽垫。 唔系，即系我买啫，冇话做嘅。 我都估到你噶啦， 轻易踢爆， 系 轻易踢爆。 你做运动， 系啊， 瑜伽垫。 喂，咁但系咧，嗱，真系呢个 case 要提醒大家，因为呢个香港嘅骨科医生咧，佢讲出嚟嘅，佢就话：喂，你赤脚原地跑几个钟，连续玩咗14日， 系。 佢话咧，其实你就一定系脚踭痛噶啦，甚至乎咧，而家严重啲咧，会搞到有压力性骨折。佢话因为咧，你而家个压力咧。好簡單，外來壓力超出咗你嗰啲骨咧本身可以支撐嘅力量。 明白。 咁你又冇著鞋，即係話咧冇任何嗰啲軟墊啊，冇卸力。咁你又可能喺你地板咧磚又好木板度咧都係硬框框啊。 啱。 你又未必會有瑜伽墊啊，又冇地脊嗰啲啦。 我屋企咧，我因為我就真係有做運動嘅，我做運動即係睇住嗰啲片咧，即係五分鐘爆汗嗰啲咁樣咧，我係有用瑜伽墊同埋有著運動鞋。 啱啊，呢啲叻仔同埋乖啦。咁所以醫生嘅建議好搞笑，佢話玩呢個遊戲。你咧记住玩一两个钟头咧，就要转玩一啲唔使用脚嘅游戏， 即系例如系咩啊？ 即系玩手指 啊！ 佢继续玩手，你咪玩手咯。你唔好长期都话咧，我要玩呢个冒险咧，就不停用只脚去跳咧。你就真係可能咧，即係貪字得個貧 嘅 咋？ 呢個好好嘅提醒嘅，因為即係多咗好多人咧喺屋企度做運動，亦都有啲人咧就用打機，因為打機已經係好全面嘅啦，可以打到，就以為咁可以身體健康，但可能會為你身體帶嚟更加多嘅痛楚啊！ 係啊，咁我哋等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咯。 好啦，聽日見， 拜拜。